的航班将会减少，主要影响国内航班。交通部长博纳形容大罢工当日将会是噩梦，呼吁民众在大规模罢工当日选择在家办公，并推迟相应的出行安排。他又呼吁公共交通部门管理层和工会继续展开对话，以推动支持退休制度改革。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寒冷的天气，预测早上寒冷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随即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现在温度是12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6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910点，跌3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7，日元128.15，瑞士法郎0.922，加元1.339，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兑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58美元，卖出190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See you. 早晨，朝早6:09的时间来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12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的。另外就是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6:09，1月18日，咁啊，农历12月27日嘅早上嚟噶吓，咁啊，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咧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段咧就一齐起身啦，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咧都顺利嘅，咁啊，希望大家今天都快快乐乐去到度过吓，咁啊，农历12月27日，1月18日，咁啊，话咁快咧，好快脆都会去到呢、這个。农历年啊，咦，咁啊，听日即系年28噶咯，明天啊要洗邋遢啦吓，大家。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会话我哋应该用一生人嘅时间咧，去到追求一个无悔嘅人生。亦都去爱上一啲不完美嘅人生，其实系啱嘅。冇人咧系完美嘅，既然我哋本身亦都唔完美，我哋点样又要去追求人哋做一啲好完美嘅嘢俾我哋呢？成日都听一句说话，变幻原是永恒啊，又真系啱嘅。即系变幻嘅嘢咧，其实有阵时真系都令到我哋招架不住啊。人生点解有咁多挑战呢？系充满住咁多嘅难关呢，系因为不断去到改变。每一样嘢你已经 plan 咗系咁样噶啦，你个计划几咁完美都好啦，你都发觉总系有变噶。不过你个计划唯有下一次咧，又做得更完美。当中咧，令到我哋喺失败之中，或者喺未能成功嘅同一时间，我哋都能够咧系有一个进步嘅空间同埋机会。人生有好多嘅事情，又你发觉系唔公平嘅，所以有阵时都唔好太过在意人哋嘅态度，专注喺自己嘅方向。做一啲对自己负责任嘅行为啦，言行举止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人生就好似天气一样变幻无常，但系落雨你咪担遮咯，或者着雨褛。好天嘅你咪可以积极咁样去到尽情发挥自己嘅事情。落雨咧有都见到有啲人咧落雨咪一样照跑步咯，系咪？湿咗嘅身体其实冲完凉翻嚟咪一样。所以凡事。不是在于变幻的天气，变幻的人生，是在于你自己的心态。 像看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与罪理，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10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10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上积雪十年，如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朝早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啦，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吓。啊，出边系十二度嘅气温，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啊，呢个咧虽然就唔系同好多嘅广大市民有关，但系都几值得一齐把握睇一睇。咩事咧咁样啊？原来有间小学啊，今日佢进行咗一个开幕典礼，咁佢其中有一个好值得关注嘅咧，就系佢一个运动大楼设施，咁有多项嘅运动嘅叫做器械啊吓，呢个建设啊，咁为学生咧就丰富咗咧佢哋学校嘅一个特色嘅非常之有特色嘅体育课程。咁我自己去即系八卦嘅时候望一望啦，咁亦都会攞翻自己以前读嗰啲中小学咧去到比较书。我以前读嗰啲书啊，所以我唔讲我以前咧读边间啦。咁佢呢间系真系犀利嘅。咁既然咧都有传媒刊登过咧，都唔怕讲啊。呢间咧就系直资保良局陈守仁小学啊，记住系小学啊吓。咁佢前两日嘅时间咧就有一个嘅仪式啦。咁就系做咩咧？新大楼落成咧，咁当然系非常之开心啦。咁希望咧就一班嘅同学仔啊，都可以咧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校园生活。今次呢一个嘅运动综合大楼咧，建筑费咧就用咗接近7000万啦。咁其中400万咧就由陈亨利博士咧就捐出嘅。咁另外亦都包括咧227万咧，譬如校董啊、教职员啊、在读嘅学生，以及咧就系佢哋嘅家长同埋校友，或者佢哋嘅家长，大家一齐咧就筹集嘅。咁嗰啲余款就由学校嗰度嘅储备咧就支出啦。好啦。点解会吸引到我嘅眼睛呢？就是、因为新大楼总共有四层嘅，咁啊见到哇，已经装有冷气嘅有盖操场，呢、这个都已经犀利。我以前落雨天嘅时间咧，就系、是、叫有一边咧，即、就、系、是、我自己学校啦，都有咧就系露天嘅，咁但系有啲叫有盖嘅咧，其实都系暗瓦底讲，都系呢一个嘅 building 中间嘅其中一层啫。即系唔系特登起出嚟嘅一个有盖操场啊吓，咁啊另外都见得到咧一楼佢哋主要咧就有一个咧就全天候嘅泳池，呢、这个都巴闭啊！嗱，学生咧可以任何时候喺不受天气影响底下咧就参加一个游泳啦、浮潜啦、直立板等等嘅课程。以前我点谂到以前直立板都未听过，以前咧净系即系我读书嘅时期听嗰啲叫滑板叫浪板。滑浪板咁样，而家叫直立板。第二样嘢，浮潜咧，我就其实都系得一两次经验。啊，而家小学都可以咧，即系参与啲浮潜嘅课程。好啦，二楼咧就系呢个游泳池嘅看台同埋健身室。即系大家又点谂到，原来小学又会有健身室咧？好，我哋继续望埋落去。嗱，咁啊，讲到呢个健身室啊，呢啲活动或者呢啲嘅器械啦，学生同埋老师咧。都可以利用嘅，咁所以哇，嗰度啲老师都应该即系改完保之后仲有力嘅话咧，都可以去松一松啊吓，个个都型仔型女咁行出嚟。好啦， 三楼咧就系以正念教育为主题，咁啊设有露天同埋室内嘅空间啦，咁啊俾大家可以咧就系游戏咁样嘅。好啦，同埋三年级嘅学生提供一个叫正观教育嘅课程。咁啊呢个都厉害啊！正观教育做咩咧？咁啊校长亦都会咧带领学生一齐观身。我以前读嗰啲学校咧，都系有观星学会，但系都系自己坦白讲几个围威围咁样就，哇好啦，我哋观星学会啦咁样。隔篱女校嗰啲又约唔到，咁啊自己学完又冇乜心机出，咁啊结果就系咁围威围又围威围咁散咗啦。哇呢个校长去到做主力咧，咁啊相信佢哋咩星都睇到啊吓。咁所以呢一个嘅综合大楼啦都厉害嘅，咁可以讲出嚟俾大家欣赏一下。哇原来而家啲学生啦都相当之丰富啊，佢哋嗰啲嘅资源啊，咁亦都见得到佢哋嗰个有室内室外嘅空间啦，咁天台嘅位置都可以呢就係俾到大家去到嬉戏，咁嗰个看台呢就望落去呢佢哋嗰个游水池上面呢有五条嘅游泳道啦，咁所以都相当之厉害啊吓。咁仲有头先都话过啦，学埋浮潜，咁所以咧整个嘅感觉咧都系舒服嘅。咁希望咧啲学生可以更加珍惜佢哋嘅资源，做得体适能方面可以更加出色噶。 那灯火仍然变了魔，重燃过会闪闪闪烁，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每个新旧节拍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港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种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独有，红楼里有几多随年岁结果，流传到记忆的恒河，潮流里有几多情怀似最初，可霎眼随风飘过，无非精彩过如今这街角，来注满这时代最缤纷的耀眼星火，长街中坐落这惬意感觉，享受脱去束缚来和我一伙，旧有的地方共享造访，最古老的变化成寄望，望向想象的生活可不断的奔往，就可踏出绚丽的经验的康庄，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住这里那种爱仍独有，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头先听过一首歌，佢嚟自阿 Mike 嘅曾比特嘅《重建》。 晨光城与百科都提提你十二度嘅气温啊，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都系又喺度噶。我哋坊间成日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叫做民以食为天，系嘅，我自己都奉行呢一句成语嘅格言啊，食食食食咗嘅系自己嘅。钱啊，辛苦揾嚟自在使，咁啊使咗喺食嗰度咧，啊食完开心又系自己嘅，好过咧收收埋埋咁样啊吓，唔知道做乜嘢。但系点解有个出处喺度嘅咧？原来要讲翻喺秦朝啊，秦朝亡国咗之后啦，咁啊楚汉啊相争，刘邦同埋项羽啊交战咗咧都几年嘅时间。咁啊，楚汉佢哋不断打仗啦，咁啊，曾经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咧，都有经典嘅战役啊。其中咧一个地方咧就是秦朝遗留落嚟嘅大粮仓嚟噶。咁啊，有一次啦，汉军啊，即系汉高祖刘邦嘅军队咧，咁啊喺呢度就俾楚军项羽重重包围，不宜家伙点算呢？竟然间自己的军队就完全是陷入一个僵局，咁啊冇办法就采取一个突围的招数。于是乎啊，咁啊刘邦打算放弃的时候啦，咁啊佢嘅侧边嘅谋士就话到啦，坚持刘邦就要坚守，我哋唔可以就咁放弃呢个地方噶。王者以民为天，而民就以食为天。我哋呢个粮仓对策对我哋嚟讲相当之重要，绝对唔可以放弃啊！刘邦坚守阵地，估唔到啊！原因咧就系因为即系项羽咧都要打到好远先可以去到呢个地方啦。咁啊，叫做有咁多粮食喺度啊，咁啊啲军人啊，梗系可以舒舒服服喺度同慢慢同你磨啦。终于最后刘邦就取得战胜啦。咁所以咧，民以食为天呢句说话咧，原来就系嗰阵时开始就已经出嚟噶啦。好多嘅精彩嘅食材咧喺边度嚟嘅咧？其实喺个大海嗰度嚟嘅，揸个船仔出去大海钓下鱼，坐下墨鱼，其实都几开心噶。 问你为何忧伤？是否打困难的仗？徒有勇士模样，额角布满风霜，何以声调洪亮？但心声一句不响，燕蹄陪你喝酒，天地四面墙，没剑拔和弓张，仰天一笑付纸上，仍见幽默形象，在我世界中央，慈爱怎样衡量？讨生活使你见不上，背负何止千斤，你从未算账。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可仰望谁？若你不在，微风吹拂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当天未知那是爱。又见面容忧伤，到今天我在打仗，和你当日样被困某处思乡，全靠星月明亮，归家路总算有方向，听着夜宣欢欣，已拿下胜仗。茫茫大海，那日乘着小船出海，傻傻问你 六点半嘅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嚟自周柏豪嘅《小船大海》，听听新闻先。转头六点半翻嚟嘅就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闭幕，并通过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名单。85岁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不在名单上，意味他将会卸任。另一位副主席梁振英仍然在名单上，显示他会留任。根據名單，新任委員包括前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警務處前副處長劉業成等前政府官員。不過，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不在名單上，意味她無緣成為國家領導人。商界方面，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順德集團行政主席何超瓊是首次出任政協。名單上亦出現多名轉跑道出任政協的港區人大。18名港區現任政協常委之中，留任的包括世衛前總幹事陳馮富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貿發局主席林建岳、長實主席李澤鉅、恆地主席李家傑、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葉冠森等。外長秦剛和馬來西亞外長讚比里通電話。秦剛表示，今年是中馬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建立10周年，明年是兩國建交50周年，中方願意和馬方一道以此為契機，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台階。中方願意和馬來西亞政府繼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扎實推進重點項目。秦剛又表示，馬來西亞政府對中國防疫政策持客觀公正看法，中方對此表示讚賞，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兩國人員往來將很快恢復正常。讚比里祝賀秦剛就任中國外長，願意與中方加強高層交往，和人民交流，深入挖掘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潛力，推動馬中關係取得更大發展。法國工會反對退休制度改革，發起在明日大規模罷工，又計劃展開示威遊行活動，預計全國有55萬至75萬人參與。受大罷工影響，公共交通服務將受不同程度干擾，其中巴黎地鐵8號線、10號線和11號線當日將停止營運，10多條地鐵線只會在繁忙時段提供有限服務。法國國家鐵路公司表示，當日所有線路的客運運輸將會受阻，歐洲之星高速列車就預計大致正常。另外，由於機場工作人員罷工，巴黎奧利機場部分時段的航班將減少，主要影響國內航班。交通部長博納形容大罷工當日將會是噩夢，呼籲民眾在大規模罷工當日選擇在家辦公，並推遲相應的出行安排。他又呼籲公共交通部門管理層和工會繼續展開對話，以推動支持退休制度改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上寒冷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吹积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现时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y 同埋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听日公司都收炉啦，咁今日我哋都可以进入呢个休眠状态。 唔系啊，强哥，放长假前好多嘢做噶，例如做气焊嘅工友要确保气焊嘅风梅樽嘅气阀已经闩好，吊运嘅工友亦都要将个天秤嘅吊运车放置喺最少半径以内。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做齐检查先放假，大家安心，唔使心挂挂。我系安俊豪。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一望个天气先，咁啊再望一望而家几点？六点三十七分，咁啊出边啊十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方面啊，属于咧就系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寒冷天气警告咧，朝早嘅时间都系生效噶。我头先都讲过啦，哇咁快，今日都已经咧就系农历嘅12月27啊，仲有几日嘅时间咧就已经会系呢一个嘅去到呢个大年初一啊，即系春节嘅时候啦。好多嘢咧都要准备嘅，无论系讲紧一个叫做喺银行嗰度换现钞啦，跟住又或者系讲紧嘅系。大扫除啦，买糖果啊、瓜子等等，你又准备咗几多呢？好，朝头早既然系白元浩打俾你啊，咁啊，梗系揾阿钟哥出嚟倾倾先啦，咁啊。头先听到咧，我唔讲嘢系啊，拨紧个电话噶啦吓，咁啊，听众咧都会同我一样，稍后耐心咧，即系等一等，转头就会有啊。好，早晨啊，钟哥。 啊，早晨啊，小白。 唉，啲电话号码咧，真系，唉，啲电话搞到我都头咁大， 都未多过一个电话咧，就系咁噶啦。不过咧。你要 check 先， 系咯， 我怀疑你冇交电话费啊！ 啊，点解 咧？呢啲咧就系冇交电话费之前嘅一啲征兆嚟嘅，电话打唔出啊，咁上唔到网啊，咁样 啊。系啊，原本嗰个电话号码咧，你系疏疏地，我转头会搵人跟紧嘅。 唔紧要啦， 系啦， 最后接得通就得啦。 系啊，咁啊要睇下嗰几个电话得唔得啊？转头又要搵阿钟医师啊。 哦，唔紧要，转头话你知啦。 是啦， 我今日话，有时候咧，你帮朋友做嘢咧，你会唔会有啲 帮完之后仲会有啲泄气嘅感觉嘅， 有 点解会出现呢种情况咧？ 帮完唔领情 啊， 系啦， 领情 啊，系啊，呢个第一个啊。帮完之后唔领情不得止，仲要衰嘅咧就系、是，原来你好心帮佢做咗好多嘢，唔啱佢心水，但回头，哇，嗰下咧真系， 仲有冇再衰啲先？ 再衰啲啊！ 嗱，帮完啦， 直头话你好心做坏事，你搞错边个叫你整噶呢啲嘢？你唔好整啊嘛，件事祸咗啦咁样。 仲有冇第二种咧？嗱，帮完啦，唔啱心水啦，跟住咧。 俾人话好心做坏事啦，最后 就是。我俾人话好心做坏事啦。有冇另一种啊？直头系批评你做嘅嘢，你都做得唔好。 吓、 啊，即系你系免费噶嘛？你帮朋友做咧。 系啊系啊系、啊。 做完啦，跟住话埋你啦，话你帮完啦，佢唔领情啦。跟住咧，佢照用嘅，用完之后话你都做得唔好。批评埋你嘅内容咁样，即系做嘅嘢嗰啲咁样啦。咁你好气结啦，泄气啦。咁你如果遇到呢啲咁嘅情况，跟住你又应该点做呢？ 绝交。 哦，咁快？ 喂，我帮到咁啦，你又批评到我咁样啦， 咁快啊？ 咁都应该冇咩计倾噶啦。 喂，会有啲中间转折嘅位啊？即系譬如话，我下次你可能系从你嚟讲，不如你下次就翻佢嘅方向。继续帮啦，定还是系算啦？下次我唔做，因为你都唔系一个收钱嘅工作啊嘛，你可以 say no 噶嘛。咁你会唔会用呢啲方法咧？嗱 ，A 咧就系继续做，做到佢满意，仍然都系冇钱嘅吓。B 唔做，横掂都系冇钱咯。咁你会揀边样？因为冇理由做咗都仲要俾你批评。 暂时呢我面对緊嘅人呢有呢个情况呢我都用緊 A 去到解决。 啊都系继续帮手先啦。 係因为嗰啲系屋企人。 即系屋企人就冇办法啦。 係呀冇得揀即系冇得絕交啊。即系我两个仔咁样。不过整咗一大堆嘢出嚟跟住之前佢又话想要点要点好啦。跟足佢个 condition 去整晒啲嘢出嚟啦，佢唔系，我咪又话唔系想咁啊，哔哩吧啦咁样，咁梗系兴啦，咁你话又话过佢啦，咁你唔通同佢绝交咩？呢啲唔得噶。 你举啲咁嘅例子，个仔你边有得讲啊，大佬？个仔梗系你老细嚟噶嘛， 系啊， 即系佢系你老细啊， 系啊， 唔同关系。 好彩我啲朋友咧，个个都好嘅。即系做完佢之后咧，啱唔啱心意，起码都识 say， 即系 say thank you 啊。好紧要。 我就正想问你，我问你攞啲意见 吓， 我就应该点样做嘅 ？A 定还是 B 啊？嘛， 如果系你嘅 friend 啊， 系啊， 有冇系咪有冇个 option 系直接绝交噶？ 我都话可唔可以唔好突然间 咁啊？ 叫得咁急咯。 咁 A 啦，咁唯有 A 啦。 继续做， 帮人帮到底啊嘛！一定要相信一样嘢咧，坚持系有回报，系咪？阿 O 成日都讲一句说话咩啊？朱砂成土，系嘛？你一定可以感动到佢，令到佢改变嘅，钟哥。 哦，咁啊，咁好啦，我冇嘢啦，我唔讲啦，我要做嘢啦，继续做啊嘛！你话。你都话要拣 A， 要继续做，咁我今日继续做嘢先咯。 朱砂成土嘛， 好啦，系啊，翻嚟倾啦， 好，翻嚟讲下啦呢、這个， 好，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深啊！今天忠哥那个问题好深啊！答咗之后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好担心。希望一阵间七点几翻嚟嘅时候 OK 啦吓。好，咁啊揭揭呢个晨光百科先。好啦，晨光百科今日，呢一版有趣、哦。大家咧喺几日或者 一個星期到咧都會做嘅一樣嘢就係、是、剪指甲啦。啊，指甲有咩好講呢？我哋嘅指甲同我哋嘅毛髮咧啊，不斷咁樣去到生長嘅。有冇諗過其實點解呢？我哋嘅身高唔會繼續高嘅喎，係啲指甲繼續生出嚟嘅啫。有啲迷思喺度嘅，指甲同我哋嘅毛髮咧，其實係由皮膚變化出嚟嘅器官嚟噶啦。我哋雖然叫佢做指甲啫。它亦都可以叫做器官的一种的。形成毛发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皮肤避免寒冷以及就是危险的。指甲就是为了保护手指的指头的指尖以及就可以紧紧地捉住东西。皮肤就会不断咁样喺内啊入边就内侧就更新我哋嘅指甲噶。至于表面如果变旧咗嘅部分就会变成一啲嘅体垢就剥落噶。指甲同毛发啊由皮肤变化出嚟，所以同皮肤一样系由内侧嗰度更新，不断咁样去到生长。指甲同毛发即使修剪咗，亦都唔会，修剪咗之后就唔见咗啦。咁啊，据讲指甲呢嘅生长速度咧系一个月。3mm 一个月 3mm， 洗手洗得多嗰啲咧会系快啲噶吓。啊，脚趾甲嘅生长速度咧就系一个月系 1.5mm， 至于头发生长嘅速度咧就系一个月咧就 1cm， 唔知真定假嘅，可能因为根据个人嘅体质啊有所改变啦吓。我净系知道一样嘢，佢哋生出嚟嘅时候咧，静静地咁样生出嚟。悄悄地成为咗我哋嘅一部分，然后我哋狠狠地对佢嚓一声，或者嗒一声，先走咗。再见啦，再见啦，头发同指甲。 Please, could we stop for a second? 但这感觉真啲。等会过的时间 ，Where they fill up all the spaces， 多想一起见地，旋律内的表情。 呢首作品咧嚟自卫兰嘅树啊，大家都要安静啦。朝早嘅时间，1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咁啊，另外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都系属于咧2至3，低水平，所以出边嘅空气咧系好嘅。朝早嘅时间咧都揾嚟啲专家同我哋讲下咧，喂，点样可以减压又减得好啲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 ，L 入边啊 ，Love Love。 早晨啊，各位。 早晨啊 ，Circle 精神健康急嘅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咧，又上咗上嚟，即系教下我哋点样减下压啦。 Hello， 系咪先？今日有咩法宝？ 唔好教啦， 分享啊，分享，分享啦。 中意分享 ，share 系啦。即系三人行，边有我先嘛？即系大家都可以分享下。 啱啱啱啱，我有分享嘅时候，你又分享，系咪？咁啊，大家又要落袋啦。 都系年头啦，咁做好自己情绪管理咧都好紧要嘅。咁今日咧，不如讲下情绪管理里边咧有3个 W 嘅。 哇！ 系啊，不过咧就讲下啲开场白先啦。咁咧就好多时候咧，你有冇自己做手作噶？ 即系做下啲手作仔咁样。 煮饭算唔算啊？ 可以 煮翻算啦，又系 你叻噶喎，听闻 我 系啊， 有机会啊，有机会试下 睇下都好啊，系啊，咁咧就你即系有一啲嘅唔同，无论煮饭啦，我有阵时会整下啲小手作、小手作啦，我会织下，我识得织下嘢啊，做下车下嘢啊。 我之前喺日本啊，我真系织嘢，织嗰啲手工艺品啊 ，sorry 嗰啲织布， 系啊，织布啊，织布又有做过啦。染蓝染又有啦， 啊，好好玩㗎嗰个。 系啊， 我玩过啊。 几多呢一类型嘅手作仔，发觉呢唔係想象之中咁难㗎。 对。同埋呢你讲起蓝染啦，因为我都有整过喺香港啫，不过。係啊，咁你嗰个呢都系一个几好嘅，我哋头先喺度讲话你可以自己去做㗎。无论系点都好呢，你都有好多嘅嘢其实掌握喺你手㗎。好似你嗰个蓝染咁样啦，其实佢系白色㗎咋嘛。 嗯。 系咪透过你嗰啲 波子 嗰粒波子，你点样去束佢？点样去个 pattern？ 你自己 点样用？净系好简单，用橡筋、 橡筋绑波子、雪条棍、 雪条棍 系啦， 或者 咁你就可以已经拼贴到唔同嘅图案出嚟。嗰个系属于你嘅，就系好多嘢其实系掌握喺你嘅手，喺我哋嘅手噶吓，系但系我哋其实系唔能够完全去控制到外在嘅环境啦。不过即系点解我会咁样讲个开场白呢，就好似我哋做手工咁，其实好多嘢咧可以掌握喺我哋手里边嘅，包括情绪。之前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依家资讯科技发达咧，不断收到啲资讯咧，就话我哋好似成日要面对失业啦，因为可能个环境里边咧唔同家人会埋怨啦，长时间工作啦， 所以好多负能量喺度。 系啊，身心就好攰啦，即系好似哇，我讲咗一扎都系一啲冇嘅嘢， 唔开心嘅嘢。 系啊， 系咯。 咁但系咧，其实咧，有 今朝原本都开开心心嘅，冇得讲呢啲嘢，咁人都 set 晒。 咁但系咧，就想讲，其实咧，心理学即系有啲报告咧，都话俾我哋听咧，外在因素影响我哋嘅情绪大唔大咧？你觉得大唔大？ 大好大。我哋之所以一个人个个都想开心嘅。点解会唔开心呢？就是因为有外在嘅因素影响咗我哋，即系令到我哋觉得生活唔如意啊！点解唔开心嘅成日发生喺身上面咧？呢个人开始会自怨自艾，啲压力嘅累积，嗰啲唔开心嘅负能量又会堆积喺呢度。 但系原来咧就系话啦，原来心理学家咧又即系都有啲报告去讲咧，其实外在嘅即系对外在因素对我哋嘅情绪嘅影响咧。其实相比起我哋个人嘅心理素质咧，先至系重要。即系外在对我哋嘅影响，其实唔系太， 即系可能好似 好大。 我哋有一次讲过咧，就系乐观啊， 系啊， 即系外在有啲不如意嘅事。我记得上个星期我哋有讲话啊，老板对我哋某啲嘅意见，我哋将呢啲意见，我哋唔好成日谂系唔开心嘅，我哋将啲意见叫做喂，老板塞钱落我袋，老板真系温馨提示，我又得以改进，我又可以进步咯，就唔好成日当嗰啲系。唉，老闆都係批評我㗎啦，可能嚟緊諗辦法點樣捽死我咁樣，係嘛？係咪就係呢個心理嘅關口咧？呢個 其實因為呢個咧就係講緊， 你聽到老闆捽死我嗰樣， 青滴汗係嘛？因為我點解想咁樣講呢，即其實有啲即心理學家都透過一啲研究咧，都提醒翻我哋啊，呢個可能係我哋主觀嘅諗法嚟嘅，會唔會其實外在環境？影響我哋好大，嗰、個好大係幾大？好闊噶嘛？咁但係而家佢就話俾你聽，原來你嘅心理質素係重要啲。另外啦，咁會唔會係其實我個人性格啊，天生一啲嘢嘅我擁有嘅嘢咧，脾性咧會影響咧？啊，又唔係喎，其實佢只係佔20%至40%嘅啫。咁其實心理學家好想話俾你聽，頭先講話。好像我哋做手工咁样，有啲嘢其实系掌握到嘅，同埋系后天，即系你可以帮到自己手。咁所以今日讲话，我咪有三个 W 嘅，系啊，咁希望 咧入正题啦。 你哋可以记住呢三个 W 咧，去令到自己咧管理自己情绪好啲啦。第一个咧就系 what 系乜嘢啦，系啊 ，W H A T 咁样什么啦。啊，我而家系乜嘢嘅情绪咧？我系快乐。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情绪轮，即是一个表呢， 情绪轮啊， 即是有些或者一些面谱啊，以前我教小组呢成日都在学校啊，即是因为你突然间我叫你讲，不如你形容怎样去形容情绪啊，可能你只是讲到开心咯，悲伤咯，忧愁啦，可能讲下讲下 心有些喇喇地啊， 是啊，就没有了，是啊，那呢 原來好多㗎、你可以即係大家都上網去揾下咧，點樣去形容情緒啊？即係嗰啲情緒面譜啊、可以有30-40個嘅唔同嘅形容詞啊，係啊，咁。咁我又覺得可以建議你去睇下啦， 快樂啊、欣慰啊、感動啊， 因為認識都係咁噶嘛，即係你首先要認識啦。我而家係有咩情緒咧？俾多啲自己詞彙去形容一下自己嗰個情緒係點咯。我好興奮，我好開心，我好雀躍，係啊，即係你可以好多呢啲詞語噶嘛，係啊。咁不如嗱，首先認識一下先， 又可以提升自己中文嘅造詣。 係啊，係啦，你我弱弱地啊，咁但係我都講多幾個。咁咧就係啦。你當你去問 what 嘅時候，我而家有咩情緒？點解咁緊要呢？即係頭先都話，我哋成日都之前幾集都講啦，成日問自己問題，其實真係冇嘢㗎，係 OK 的。 係啊，問自己問題， 係啊， 你得以一個叫做自我啟發嘅機會嘛。 因為你要都同知己知彼啊，你同自己都要好認識㗎、啊。即係 你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嘅，你如何把自己發聲？ 我原來好開心嘅，我都要幫自己去儲下㗎嘛，加強下。喂，原來我今日好著弱係咩啊？因为我约了一个我好想见的朋友仔、啊哦、朋友仔、啊、所以呢就、第一个是 what 还有 why 啦，刚才我其实讲了 why、WHY 的 why 这样啦，是啦，为什么啦，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和反应，为什么我这么想见到那个朋友仔而令到我著弱的， 因为我爱他， 是啊，好像问小朋友会容易一点，如果你譬如 Scott 知道自己今天要去朋友的生日 party， 他会有什么情绪表现， 紧张开心啊，吊下吊下， 又要去预备买礼物啊，又跟朋友仔玩什么好 甚至乎呢，虽然我有些朋友的小朋友是3岁、2岁，他会我、今天穿什么衣服呢，自己帮自己衬衫的， 哇， 是啊，那你明明他的心情是多愉快呢，那透过这些的发问呢， 你又、会对自己了解多了、What, why, why? 同埋 how 係 啦 ，H O W 係啦，我點樣去處理呢個情緒 咧？呢、這個 W 喺最尾喎，係啊，呢、這個 W 喺最尾噶。我點樣去處理呢個情緒好咧？即係我頭先講啲正面啦，即係啊，我去可能緊張嘅有啲、開心可以係緊張噶嘛。你頭先講啦，如果 Scott 去見朋友仔，可能係緊張噶嘛， 係啊， 咁佢點樣處理呢個情緒好咧？因為原來我哋要好好幫自己去處理嗰個情緒，有陣時處理得唔好咧、我哋就會有一啲焦慮啊、其實明明佢。party 開心噶嘛， 就會變成焦慮啦。 係啊，或者、哎呀，我會唔會講錯嘢咧？我會唔會即係我哋會諗多好多問題啊嘛？咁、但係如果透過 即係例如拍拖咁樣，哇！我約咗個女仔出嚟啦，我好開心約咗佢出嚟噶，我真係好開心，我好興奮啦，但係好驚講錯嘢啊。係 啊，嗰種反應咁，我點樣處理呢個情緒好咧？可能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咧，會點啊？我唔敢見個女仔。 係啊，就會變成一個即係負面嘅導向。 成日我今日好似生一粒瘡咧，我好唔好見嗰個男仔、啊。 但 係 應該諗啦， 咁樣咧， 佢個男仔見到個粒瘡喎，最真摯嘅性情一面，如果佢都唔嫌棄我嘅話，咁咪真係 really good 啦。 咁啊係啊， 最屘你覺得有啲夾硬嚟啊呢、這個？ 我唔識答你啊！首先我約咗個男仔先啦，揾個男仔約一下先咁樣啦。咁但係咧、透過呢三個，頭先個小朋友啊，無論大人都好啦，你透過 what， 即係你要知道自己嗰個情緒係點樣嘅、去學習一下。 係 why 跟住係 啦，跟住就係點解嘅咧？點解我會見到呢個人會特別緊張嘅咧？可能有啲言外之音㗎、即係可能佢係一個好威嚴嘅老師。其實我好尊敬佢。譬如俾你見到一個你嘅偶像咁樣、我如果幫我見到陳奕迅， 哦、 哇！我會， 哦、你好中意陳奕迅啊？ 我好中意陳奕迅噶，係、啊，咁所以即係點解咧？咁你話翻俾自己聽，咁同埋點樣去處理呢個情緒？哦，點樣可以處理得好啲咧？係、啊，我就算見到陳奕迅都好啦、即係可能好緊張， 都要提自己， 我都要諗下 鎮定鎮定鎮定。 呢個情緒係因為我好中意佢咁樣啦。咁、但係我有啲咩可以做咧？我會唔會有啲嘢可以問佢咧？即係透過呢一啲嘅問題咧，令到自己個對自己嘅情緒管理又會好啲啦。亦、都俾到自己一個 rehearsal 咁樣啦，準備得好啲啦。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可以係一個生活嘅習慣嚟嘅，即係透過自己不斷去問呢三個問題嘅時候咧，我諗你對自己個認識咧會多咗好多。係啊。 哇！好多啟發啊！今日朝頭早係啊。 亦都減少咗一啲負面嘅情緒培養啦。我頭先唔係講緊培養啲唔好嘅嘢噶嘛，我哋都係講緊啲正面嘅情緒啊嘛，同埋你揾翻個原因啊，緊張可以係。唔好， 但系你都可以 好 嘅， 系啊，咁你运翻自己咯。 正向嘅紧张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咧，即系更加努力啦。 系一个 push 嚟噶，系一个原动力嚟， 系原动力嚟嘅，系啊。咁大家要将呢一个分嘢咧，就做得好啲，咁个人咧就可以面对逆境嘅时候又做得更加好啦。 冇错， 系嘛？唔该晒 Cycle， 拜拜。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即刻嚟到早上嘅7:09啊！咁啊，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权号小白之外啦，仲有晨光第一线嘅新主持阿 Vicky 喺度啦。早晨 ，Vicky。 早晨。 咁啊，亦都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咦，新同事靓女喎，小白开心喎、 啊啊，开心、啊。 俾外人帮下手， 你都好开心啊！见到你 翻工尽量开心啲，咁啊，令到自己咧就更加活泼啲啊！系咪先？ 啱啊。啊，呢个紧要啦，所以你保持得咁多年都系仲系咁容光焕发， 啊系咪噶？ 梗系啦， 年轻人要听下。不过咁敬业熬业咧，其实就系最好嘅，系咪先？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哎呀，好得意啊！啲服务性行业咧，真系咧，好似个面容咧唔系咁好睇，我都唔系好中意啊。不过冇办法啦，系咪先？每人性格都唔同啊。 有啲好好嘅， 有啲当然好好啦。呢、這个世界千祈唔好捉高打船人，系咪先？ 啱， 即系等于啦，有啲人啊，好热诚，有啲人就唔热诚噶嘛，冇错啦。咁啊，讲下交通啦，好。咁同大家讲下，话几好、啊，所有嗰啲暂时嗰啲紧急维修工程咧，都冇晒咯， 系嘛？ 系啊，咁啊， 咁啊，应该路路畅通咯。 系啊，同埋路面都少啲车啊，可能好多人去旅行啊，可能 年廿七啦， 系啊，洗邋遢未啊？迟啲 听日啊嘛， 系啊，年廿八啊，洗邋遢。 你会唔会洗邋遢噶？ 其實有姐姐日日都洗邋遢嘅，我好怕邋遢嘅。 咁啊，真係 我聽你咁講咧，年廿八咧，我同媽媽住噶嘛，我媽媽會更加洗得邋遢，更加深入啲咧，就係、是、要抹下門啊，抹下牆咁咯。平時又唔會成日做啊嘛，係啊，咁啊會即係應下節啦。你知啦，長輩嘅嘢咧好緊張嘅過年。我哋而家啲年青人，我年青嘅冇所謂啦，我個扮年青人，唔好意思嚇親你。我係咁嘅，我 中意， 你中意啊？我都好中意你啲咁活潑嘅小妹妹。 系啊，几好啊，活活泼泼咯。 系我讲翻交通啊，有少少交通讲嘅，咁就系咧，只系路面方面啫。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嗰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果栏嘅。咁而家咁多条隧道，暂时咧都系正常噶。 咁就好啦，唉，咁相当之几好啊。咁如果大家出门口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注意住呢个安全嘅车速。咁大家就可以最快嘅速度翻到公司同埋学校啦。 系啦，我补翻你一句先，注意安全车速，最紧要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 系啊， 系啊，你知啦，突然间揼车嘅话咧就比较危险啦。 好天嘅就两秒距离嗰啲咯，但系成日都讲噶啦。 系啦，总之就离远啲就有着数啊，系咪先？你贴地怼住人哋个。 有咩坏嘅？ 车尾真系冇意思，我都好唔中意呢啲咁嘅行为，所以就真系唔好咯，系咪啊？ 系啊， 系啊。咁啦，今日讲下啲特别嘢啦。阿小华，嗱，早几日前咧，我哋同细阿姑咧都讲过咧，咪有花市一带有封路嘅。 系啊系啊，一扎花市都已经咩噶咯。 但系咧，你知啦，前几日都听到你哋啲同事成日都讲，哇，旺角花墟一带咧真系特别挤塞噶。咁所以我想讲得详细少少，话俾你听，诶，有啲咩地方封路啊，或者巴士站点样冇咗，同大家讲下好唔好咧？ 哦，好啊好啊， 比较详细啲啊。 唔该。 咁咧就系旺角花墟啦，其实而家已经系封紧嘅咧，就系花墟道啦、元艺街同埋元普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之路嘅。但系咁，好啦，稍后如果交通非常之繁忙同埋人潮太多嘅话咧，咁就会封埋咧洗衣街啦、花园街同埋运动场道啊，呢三个地方大家留意啦。唔好以为我哋冇讲就冇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咧警方都会因应嘅交通情况啦，同埋人潮情况而封闭嘅。 系咪24小时封噶呢啲道路？ 系啊，封噶，唔系封到几时咧？你问得好好啊。咁呢一个封路就会封到咧1月22号嘅上昼8点， 即系封到1月22号，哦，即系仲有 几日？系啊，封到1月22号嘅上昼8点嘅。咁同埋同大家。讲啦，咁啊，所有车辆咧都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咧右转入去洗衣街嘅， 系都值得顺带温馨又提一提啦，因为好多人都会用地图嗰个嘅叫做交通指示功能啊，导航功能啊，咁我即刻开个地图出嚟咧，其实佢系没有标示到。當地嘅位置咧係封路嘅，係啦，咁所以咧就要聽翻我哋交通組嘅最新消息啦。 係咯，我哋嘅功能咯，唔好成日靠曬啲電子嘢啦，我哋都有功能㗎，係啊，冇錯。咁啊，當然啦，封咗路提一提大家啦，停車收標。停車嘅收費錶啊，同埋傷殘人士停車位當然都封埋㗎嚇。咁好啦，另外咧，點解咧同大家再提咧？比較詳細啲嘅就係巴士站啦。本來咧喺通菜街旺角警署對出嘅。巴士站同小巴站咧，而家冇噶啦，冇你唔好谂住喺嗰度落车啊！而家就会搬咗近住通菜街嘅225号对出嘅位置。 225号 系通菜街。 225号位置，咁你一上网就睇到噶啦，系、喺个附近啦，当然。咁但系依一个巴士站咧，旺角警署对出嗰个咧，就系、临时咧就会取消嘅。咁但系大家记住啦，比较紧要啲咧就系1月20号星期五年廿九。年廿九做乜嘢？因为年廿九咧，平时咧我唔知道你多唔多啊，去依一个花墟附近，因为我都多嘅。咁喺依一个年廿九咧，就会喺依个太子道西嘅，即系帝京酒店对出嘅巴士站同埋小巴站都会停埋嘅。但系而家仲有啊，但系到1月20号星期五嘅年廿九咧，就开始。就唔會有噶啦，因為會暫停封閉， 平平暗暗啦，知道啲人 係啦，所以即係當然啦，你要前啲或者後啲落車啦。咁如果係長者嘅話咧，就自己預翻啲少少，要知道要行，唔好諗住啊。平時我喺開帝京酒店對出落嘅喎，咁但係而家咧同大家講啦，係冇得落車。 如果知道屋企有長者都會喺嗰度附近，成日都會出沒嘅，咁都温馨提示一下佢哋啊。 係啦，咁總之花墟一帶咧就係人多車多，不過咧都開心嘅。見到好似好繁榮咁啊，而家就 開心，熱鬧多。啊， 系咪啊？ 快乐又多， 啊、有翻年宵好开心啊！ 系啊，你会唔会去行年宵啊？年轻人， 会啊，会啊，年三十。 年三十啊，系咪夜晚食完晚饭？ 系啦，同屋企人一齐去行啊！已经好多年冇行啊， 好似都有好多年，我都系啊，我呢几年都冇行过，所以我都同你一样，我今次咧我都会啊用年三十晚食完饭之后咧，就同屋企人一齐去行咯。 有啲兴奋啊， 系咪啊？你心感兴奋， 真系咁啊！封路方面就咁上下啦， 系啦， 系啦，咁啊，如果有啲咩特别嘅交通情况，又再同我哋讲啦吓。 好，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咁啊，交通方面咧就麻烦咗 Didi 啦。咁啊，天气咧要问阿欧啦，早晨阿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系咪 Vicky 都喺度啊？ 系啊 ，Vicky 都喺度啊。 早晨阿欧， 喂，早晨早晨啊，唉，有新嘅拍档真系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咧事事顺心啊，开工大吉先、啊，今日好 啊，系啊， 好，咁啊，讲讲天气啦，今日咧个天色都几好啊，有彩霞添、啊，个天 系咪啊？ 好靓喎，系啊， 我都翻嚟见到、 啊，系一种。有少少歐洲 feel 嘅感覺啦，咁頭先即係聽你同小白同埋 Didi 咧都有講啦，話啲人都開始放假咁樣，咁啊俾自己一個放假嘅心情啦，咁望向天空嗰度咧，即係叫做睇睇個天咧，今日個心情都會愉快一啲嘅。不過咧，老實講一句啊，過年之前咧特別多嘢做嘅，咁啊即係嚟緊年廿八啊洗邋遢啦，咁如果你即係已經有家室嘅話，你要封利是啦，又要唱錢啦，又剪頭髮啦，又要買年花啦，哇！就咁諗咧，已經超級多嘢做啦嚇。咁啊，呢啲多嘢做咧，唔好影響到大家心情。咁啊，最緊要咧就係、是開展美好嘅一天啦嚇。今日咧無風無雨啊嚇，但係個天色好靚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欣賞一下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唔该晒， 唔该晒，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啦。早上寒冷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除夕以及农历年初一咧，云量系增多，咁啊，气温稍微回升啦。不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嘅气温又再度下降，真系天气嘅嘢咧系咁样噶啦吓。而家11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65%嘅早上嚟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噶。咁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以及咧就寒冷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 晨光大学， 早晨嘅时间啊，嚟到晨光大学噶，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中医，咁所以电话旁边咧亦都拨通咗咧就系陈佩斯医师啊 ，Terry 早晨，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Vicky， 早晨， 今日朝头早咧就想同Terry 咧一齐倾一倾咧，就系有关于啊呢个就系星期五原来系24节气之中噶，即系第六个嘅节气，叫大寒，系嘛？ 系啦，呢一个咧就系、是、如果系中国嘅历法里面咧，就系、是、一年里面咧最尾嘅一个个二十四嗰个节气嚟讲咧， 系 系啦，就大寒啦， 系 最系最尾啦，最尾啦， 系啦。咁啊，大寒咧，其实需要有啲咩特别嘅嘢要注意咧？ 嗱，講緊大寒啦，即係大家都 feel 到啦，係咪？而家都覺得喂，真係凍咗好多喎、咁樣啦。嗱，大寒有15日嘅，咁喺呢15日裏面咧，我哋就由咧 好凍啦，我哋呢講一直都講啦，冬天呢最主要就係要藏啦，要補腎啦，要注意保暖啦，即係好好咁樣呢呵護我哋嘅陽氣喎。點解要咁做呢？因為呢大寒之後呢就立春啦。立春就即係話呢陽氣要出嚟㗎喇喎，即係呢春天有一個好有生氣嘅。咁所以我哋呢而家要好好預備，喂我哋好好保護啦，然後呢我哋去春天嘅時候呢就陽氣啦，有氣血呢，我係俾我哋呢新一年去用㗎。 哦，咁啊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叫做保住呢一个嘅我哋身体嘅气道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咧？即系需唔需要又食翻啲特别嘅嘢？原来专系放呢个大寒嘅，即系24节最后呢个嘅节气咁样。 哦，其实系噶，咁所以咧，譬如我哋点解即系又过年啦，我哋都会食啲比较丰富嘅，譬如话咧，可能大家打边炉啦，或者咧即系屋企人啦，团年饭啦，即系或者开年饭啦，都会咧比较好丰富嘅食物啦，包括翅头你都会食嘅。咁所以点解会咁咧？因为我哋喺一个好冻嘅天气里面咧，其实我哋嗰啲身体里面嘅气血咧会聚咗喺入边嘅，所以你会留意呢，我哋冬天咧嗰个消化力啊，或者想食嘅嘢咧会多好多嘅。 系啊， 夏天其实系咧冇唔想食咁多嘅，夏天系啦。 系啊系啊，所以冬天特别肥啊。 其实都系嘅，咁点解要肥咧？因为其实咧。因为我哋嘅正常嚟讲咧，嗰啲脂肪都系帮我哋保暖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会好似会肥翻啲啦，又或者食嘅食物会丰富啲咁样啦。 咁 其实中医师啊，啱啱你就有提到啦，我哋就会食一啲包心刺肚啦。其实嗰啲系属于乜嘢性质嘅食物嚟嘅咧？ 嗱，其实一般包心刺肚你见到佢系营养好丰富嘅，咁所以咧佢个温补力会比较强一啲，而且因为泡制过程咧比较耐啦，咁所以咧我哋中医角度嚟讲咧都系偏补嘅。咁但系有啲人就话喂唔得，食咗之后好滞，或者食得太多咧，即系好似好顶个胃咁样啦。系啦，因为佢咧营养好丰富啦，就系好偏补啦，滋补。你见到佢全部都系比较，譬如可能鱼翅啦，或者花胶呢一啲咧，其实咧佢都系好 gel 咁样嘅。系啦，呢就系好容易滞嘅。咁所以佢需要咧，我哋嗰个脾胃个力量咧又好强啦，即系我哋要消化力又好强。咁如果咧，我哋而家我哋现代人啦，好多时咧都会食生冷冻嘢啊嘛。系啦，或者打边炉又加冻嘢啦，加冻饮啊咁样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好容易伤咗脾胃。咁、那个脾胃如果消化力唔够嘅时间咧，我哋突然间一次过食。因为咁多餐饭系咪？可能有公司嘅饭啦，屋企又食饭啊，咁样咧，即系于是咧，我哋个消化好差嘅时候，佢就好容易，哎呀，处理唔到咧，咁样就好容易一个胃好胀啦，肚好胀啊，唔舒服啊，咁样嘅情况啦。 咁系咪应该饮翻啲热茶咧？ 系咯，有冇啲嘢中和翻佢啊？ 非常之聪明喎 ，Vicky 真系好系啦，其实系要嘅。咁所以点解咧？我哋有时去饮茶咧，其实通常我哋会有保理茶啦。嗱，保理茶有种消滞嘅。咁所以咧，譬如话我哋即系过年啦，咁我哋可以咧喺屋企咧泡嘅保理茶啦，甚至咧加强一啲咧，我哋即系疏通翻嗰个脾胃啊，唔好 gel 住啊，唔好积滞咧。咁我哋可以加。陈皮啦，即系整一陈皮保理茶咧，即系好多时都系一个拍档嚟嘅。咁、如果咧系啦，我哋食得好滞啦，又或者咧，喂，咦，似乎呢一餐都几丰富，我哋可以咧，即系开定茶啦，泡定茶啦，咁样咯。 喂，Terry， 我想问一下啦，你话茶啦，譬如普洱茶咁，梗系好啦。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啊，屋企人咧中意饮，譬如铁观音啊，一啲譬如绿茶性质嘅，咁又会唔会咧就中和唔到，不特止仲搞到又虚咗咁样噶？ 嗱，系啊，呢、這个咧就争少少啦，因为咧呢一啲铁观音呢啲咧通常好香嘅，但系咧佢系比较凉嘅。如果咧譬如已经觉得个脾胃唔系好舒服啦，咁或者咧个身体状态唔系几好嘅时候咧，饮绿茶咧唔单止咧即系帮唔到消化啦，最有时容易头晕啊咁样噶，有啲朋友。 咁如果你话食包心刺肚啦，咁啊，但系其实我哋都知道佢个属性啦，喺食嘅时候会唔会话我哋如果加翻啲米饭啊，甚至乎？是要有啲拌菜喺度咧，又可以中和翻佢嗰个咁补嗰样嘢。你知啦，补嘅话唔系个个咁好可以即系补到。有啲人就话系啊，有啲人就话，即好似我咁样，我条命衰嘅，咁原来我补得太多唔掂嘅，咁系咪要食翻啲即系粗茶淡饭先搞得掂啊？ 哦，你甜蜜非常之好噶，唔使担心。 多谢你。 其实咧，我觉得亦都系好好嘅地方咧，你识食啊嘛。因为咧，饭系真系好好噶，饭系一个养脾胃噶。譬如我哋真系。譬如呢排啦，可能疫情都仲系反复啦，有啲朋友咧又唔小心都中咗嘅时间咧，我哋咧都系要食 起碼食粥先，因為粥咧係一叫羹米，其實用即係珍珠米啦、羹米咁樣咧，係好養脾胃嘅。咁所以我哋譬如唔舒服嘅時間，通常我哋都會食粥噶啦，或者即係食白飯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好似點解我哋中國人好中意食飯嘅？其實我哋南方人咧就係因為養個脾胃，所以我哋一方面咧，一方面咧我哋係食飯啦。 嗯。 咁你話咁睇情況啦，譬如話嗰個覺得自己個狀態唔係幾好喎，好似啲排便要攰啲喎，唔係好想食喎。咁當然我哋就唔好食咁多即係豐富嘅食物啦，多心切透食清淡啲啦。 咁樣。咁樣。 係啦，如果咧你話喂唔係喎，呢排都 OK 喎，覺得自己嗰個狀態好好喎，咁啊當然我哋可以食得豐富啲啦。因為呢個時候咧再唔補咧，個春天咧就冇氣血用噶咯喎，咁所以都可以把呢個時間咧去食多啲豐富啲嘅食物嘅。 啊，如果粥咧都好啊，即係嗰啲粥嘅麵嘅話咧，我都好中意食啊。但系潮州粥其实有冇相同嘅功效噶？ 其实咧要煲，即系咧要将啲粥咧，如果去煲到咧，即系煲到好绵咧，咁其实嗰、那个那个健脾胃嘅功效会比较好嘅。如果唔系咧，其实潮州粥就比较似我似啲饭加少少水啦，咁就。冇咁強啦，咁當然啦，都要睇翻你個狀態啦。如果你真係諗住咧，學嚟類似醫病嘅，或者我呢排個腸胃唔好嘅，想食粥嘅，就煲啲麵啲比較好啦。 醫師啊，咁如果即係食呢啲包心刺肚，其實都貴噶嘛，即係又會好漏啦。有冇相同性質嘅即係屬性嘅食物嘅價錢又係大眾化啲嘅咧？ 嗱，呢啲嘢咧。價錢貴咧，一定係點解？因為佢好味啦，咁當然都係佢珍貴啦，咁所以就會貴啦。咁你話一般人嚟講咁點咧？咁樣咧，嗱，我哋咧可以食一啲嘅食物咧，都係有啲補腎嘅。例如咧，最簡單咧就係栗子啊、核桃啊、腰果啊呢一啲咧，咁又可以煲湯啦，又可以炒餸啦，咁樣。所以呢一啲都可以。同埋咧，我哋最出名咧就係淮山啊。其實咧，佢正確嗰個名咧就叫山藥喎。係啦。咁我哋叫淮山藥啦，或者中醫我哋處方嘅時候會寫淮山藥啦。咁其實佢除咗可以健脾之外，又可以補腎，亦都可以就又係炒餸啦，或者係煲湯嘅。咁呢一啲咧就係好大眾化啦，亦都可以咧即係健脾胃啊咁樣。咁所以都唔驚咧食滯噶。 淮山同杞子咧，佢哋唔知係親戚定朋友嚟嘅，成日一齊出現嘅。咁係咪又搭多啲杞子落去會好啲咧？ 杞子系偏补肝肾多啲啦，就譬如话咧，对我哋眼睛比较好啊，即系所以点解话明目噶嘛，系最出名嘅，咁所以咧佢都会系配搭嘅。咁但系咧，杞子有个问题就系如果咧，因为佢比较补肝肾啦，如果你有感冒嘅时候咧，就唔好食住。但系如果你譬如感冒已经中期或者比较开始OK 嘅时间咧，开始好啦，咁样咧，淮山系冇问题噶，系杞子啫。 明白晒。咁今日咧都同阿 Terry 咧就倾住咁多先啦。咁亦都唔该晒 Terry 咧喺呢一个嘅老虎年嘅时候啦，帮咗我哋晨光第一线啊，即系解答咗好多咧听众心入边啦，同埋都系有主持心入边嘅一啲对于中医上面嘅疑问啊吓。咁希望咧喺兔年嘅时候啊，大家一齐吐气扬眉咁啊！阿 Terry 又继续咧就帮忙我哋晨光第一线咯。 好啊，好啊， 好，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吹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加沙拉，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如黑重头上演。 可以成言，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诚意。追着来慢慢的追着，如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无辜的爱，找贪生的意思。就要追着，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乞丐，与乞丐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伤。变从头相依，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成烟、啊啊、前面或者烽烟。 一首歌曲嚟自邝星宇嘅《慢慢咀嚼》嘅，7:29啦。咁啊，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高铁车票数量由今日起每日双向增至共20,000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已经要求团队做足准备，应付未来增加的乘客量，并继续确保西九龙口岸运作畅顺。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见农历新年前的高铁车票需求殷切，运输及物流局、港铁和内地相关单位紧密沟通协调，同意增加每日车票数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社交网页表示，好高兴能够再次调整可供发售车票的数量，他已经指示港铁为上升的乘客量做好准备。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将在明日年28开始按章工作，原定今日的集会就取消。工会说因为资方不同意在国泰范围举行集会，别无选择撤回申请。工会向市民发公开信，指人手不足极为严峻，部分航班只有4名空中服务员照顾288名乘客，多次向公司反映诉求未被正视，迫于无奈发起按章工作。国泰航空就向乘客保证航班服务继续运作如常，无需担心。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闭幕，并通过第14届政协委员名单。85岁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不在名单上，意味他将会卸任。另一位副主席梁振英仍然在名单上，显示他会留任。根据名单，新任委员包括前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警务处前副处长刘业成等前政府官员，不过前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不在名单上，意味她无缘成为国家领导人。商界方面，新世界发展行政总裁郑志刚、信德集团行政主席何超琼是首次出任政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咩啊？我包发菜未发噶， 未发嘅发菜仲系咪叫发菜啊？点样样噶？ 好难用三言两语话俾你听、啊。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到时我就会慢慢话你知噶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早晨，今日嘅天气温度咧系12度，相对湿度65%。而家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而今日天气嘅预测咧就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咧就比较寒冷啦。日间咧最高气温咧就系大约系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咧中间咧系会有吹强风嘅。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就大致天晴，随即去到年初一。雲量就會增多啦，咁氣温咧亦都稍為咧係會回升，去到年初二同埋年初三咧，氣温會再度下降，會凍啊！ 唔該曬 Vicky， 拉低咗， 拉低咗， 唔係拉低咗個温度， 個平均年齡啊， 係拉低咗我哋個平均年齡，細咗即刻， 係啊， 硬 我哋終於成功咗啦， 係啦，終於揾到個女同事翻嚟。不過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估計即係晨光聽眾，喂，有一段時間冇女聲喎，咁啊，大家都得償所願啦。 係 啦，不過咧，當得償所願嘅時候咧，一開始又會覺得，哎，唔係好習慣喎，我自己都係啊， 我完全冇唔習慣，我覺得好 sweet 啊把聲。 唔係，其實如果再係咁樣落去咧，我諗住我扮女聲做節目㗎啦， 子喉聲。 自己個關 啊！哦，咁幾好啊！咁啊 ，Vicky 啊，加盟我哋晨光第一線啦。咁啊，不過都係有限度服務嘅。吓，暂时嚟讲系咪？ 冇错， 系啊，都系翻四日半啫。 系啦，系啦，因为听众又会觉得，诶，点解听日就即刻唔翻工啊？咁样要帮你解咗话先啦。 翻四日半 嘅，解咗话先咁啊，即系我都对出名对啲同事都好嘅。喂，嗱，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几得意嘅一个题目啊，亦都咧好影响咧，今年嘅一个成个状况嘅有机会，一个比较宏大啲嘅议题啊。咁啊 ，AI 机械人大家都知道啦，讲咗好耐噶啦。咁呢個 ChatGPT， 嗱，我唔知咁多位拍檔有冇聽過呢一件事咧，其實就轟動全球嘅。呢一間嘅科技公司咧，出呢個人工智能咧，就可以準確回答問題啦，即係好似人工大家知道嗰啲手機嗰啲人工智能咁樣，甚至咧可以寫詩歌，更加咧喺短短一個月面世之內咧，幫好多學生咧。寫咗好多篇論文，交咗好多篇功課，因為咧 佢賺唔少啦， 連咧大學咧都唔知道，或者唔知點去確認翻嗰啲論文究竟係寫係學生寫，定還是係呢一個 AI 人工智能 ChatGPT？ 咦，呢個 AI 人工智能佢寫即係設計呢個 AI 嗰個人咧，好叻嘅，定還是呢個 AI 人工智能已經可以自己寫緊自己嘅咧？ 唔係未住嘅，之前都講咗咧，佢哋都係分析數據啫，即係總之佢個資料庫夠多，佢就可以即係呢度攞啲，即係就叫做呢度攞啲，嗰攞嗰度攞啲啊嘛。其實寫論文咧，我哋以前就算去到碩士寫嗰啲都係咁樣嘅啫嘛，睇多啲書，因為。碩士嘅論文唔係要你有新嘅概念啊嘛，係要你懂得究竟有啲乜嘢喺度，而你係咪融會貫通啊嘛。其實個思維模式咪同個 AI 一樣咯， 啊、 但係個 AI 個資料庫多我哋幾千百萬倍啊嘛， 書都唔使揭啦， 係啊， 已經喺佢入邊啦。 佢啲知識含量咧，即係應該會比一個幫你批卷嘅 professor 應該係 高。 咁好啦， 隨時多個霍金。 所以咧，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啫，我係學術界咧，我都有一個應變嘅。不過嗱，一陣先講呢個應變。我問下鐘哥，嗱，你而家翻大學嗰度教下書啊，咁樣咁啊，啲學生如果俾篇論文你，你又點樣去叫做 judge 佢哋喂，係咪用呢啲 AI 人工智能嘅，還是上網抄啦？ 呢期學生俾你篇論文啊，真係寫得好好、啊、喎。 首先你冇辦法去知道嘅，冇辦法知道嘅。我唯一一個即係我做先生嘅指標就係、是、你講唔講得通咯。譬如你掹咗呢啲嘢落嚟寫咗，咁係咪講得通先？ 唔係我講得通，嗯，你要講俾我聽講得通， 係係， 所以我一定會最後咧有一個單對單見面， 係啊係， 即係你講得通，你寫咗呢啲啊嘛，你講翻一次俾我聽， 咦係 呢件事係點樣嚟嘅先 ？AI 冇得你冇幫你 interview， 啊，如果你講唔通，即係你抄啦，又或者係你基本上係亂咁揾啲嘢寫啦。你講得通，即係你思考過啦，你思考過咪得咯。 啊，冇錯啦，鐘哥真係一個好老師。點解咧？嗱，呢件事咧原先係冇人揭發嘅。因为咧，本身咧个 ChatGPT 咧，你佢要收月费嘅，佢， 嗯， 要收钱去用嘅，仲， 嗯， 要某啲地方系禁止用嘅。嗱，我一阵先讲边啲地方禁止用啦。咁咧，啊喺呢个密歇根大学咧哲学系嘅教授咧，傲慢咧，咁啊上个月咧就收到学生， 佢名叫傲慢啊。 傲慢译音嚟嘅， 唔系个人嘅态度。 我好奇问一问啫，叫个译音都咁有性格咯， 译音嚟嘅系啦。咁呢个咧，哲学教授咧就收到一篇咧，宗教学生嘅一篇论文啦。啊，佢睇完之后咧，好深印象，好 impress 佢啊吓。如果原文直译嘅话，咁啊，跟住就问个学生，哦，点解你写得咁好嘅？ 嗯， 学生讲唔出， 答唔到， 就系去翻头先钟哥个说法，就系话，我话问下你啊，啊佢讲唔到，佢讲唔到就跟住个学生就承认自己啦，系啦，承认自己嘅论文咧系借助咧呢个AI 咧去提供呢个资讯制作咁啊。 其实我觉得冇乜所谓嘅，以呢个 case 啊，只要嗰个 AI 个程式系呢个学生写出嚟嘅， 系 嗱咁佢就真系天才啊！ 咁 佢写个程式出嚟， 钟哥 帮自己写论文， 佢读错科喎。如果系咁，佢读错科喎。佢嘅交篇论文系边科嚟嘅话？ 宗教啊， 宗 教哲学， 宗教哲学。咁但系佢应该 I T 嗰边搞佢先。 如果佢写咗个程式出嚟，系可以写到呢一篇论文，佢劲咯。 系咯， 因为佢嗰篇论文咧都好令到大家好想睇嘅。究竟AI 写嘅呢篇论文系乜嘢咧？因为咧个题目咧就系探索一下咧回教徒嘅禁令啊，令到呢个道德问题嘅衍生。 睇佢用啲咩个嗰个角度去写。 即系我哋总系带住信仰啦，带住情感啦，带住规范去写呢一类文章噶嘛，咁，可能咧，即系喺AI 嘅维度，哦，我未必太有道德噶，我未必太有枷锁，未必太有信仰噶，咁佢写嘅时候就觉得啊，好丰富啦，可能佢写出嚟嘅文字或者出嚟嗰个意念都好丰富，咁所以啊，就激活到啊 professor check 一 check， 点样一 check 咧，就发现咧，哇，好多都系用呢个程式。跟住咧，呢一件事咧喺美國嗰度發生完之後咧，好多 professor 都驚衰啦，即刻咧將自己嗰年收翻嚟最好嘅文章咧，都去問一問個學生，喂，呢，個點解你會寫斯朗拿度同埋哲學嘅意義啊，或者科技點樣幫助斯朗拿度踢波踢得好啊？嗱，呢啲例子，跟住問翻學生，好多學生都答唔到，原來啊喺根據一個非正式嘅統計咧，超過啊～有2000多份咧，呢啲大學嘅畢業論文咧，都係用呢個應用程式咧寫出嚟。而呢個應用程式咧，只需要 join 一啲字入去，譬如我而家要交一篇咧，叫做我自己讀傳理系好難比喻添，營養學系咧，究竟納豆啊？点样为人咧带嚟营养价值？先打纳豆，再打营养价值，再打营养学，出咗一篇文章啦。跟住咧，你就会觉得，咁样咧太科班式咯，可唔可以有趣一啲啊？跟住你喺下面再加埋 interesting，跟住加入去，佢成篇文章又会帮你改一次，就系比较用一啲有趣嘅字眼啦， 我要黑色幽默，再俾多啲元素，又得 系啦。跟住咧，你嫌篇文太长咧，跟住你将个规限咧规限翻啊3000字 OK， 因为突然间写咗30万字咧，纳豆嘅营养价值咧，恐怕 professor 都过唔到，跟住再缩减翻 咁啊，弊家伙啦，即系会连累到有一种嘅賴以為生嘅學生或者啲畢業同學咧失業啊！ 係啊， 以前有好多人咧就揾人請槍咧，阿強 槍手， 我俾錢你，你幫我寫一篇啦，係咁樣啊嘛。而家連阿強個飯碗都打爛， 冇啦冇啦冇啦， 冇啦。 呢個搶好多飯碗。呢個程式幾多錢啊？啱啱話月費啊嘛，要收。 你睇嚟有興趣喎，呢個笑話。 咪睇下請槍貴啲定係嗰個 app 貴啲咯？ 死咗條心啦！香港區咧係不被應用嘅，係 block 咗噶啦，你俾錢都冇用。嗱，依家暫時咧喺美國同埋英國咧，就先可以用得到嘅。仲有某啲國家啦，我唔特別去講邊個國家可以啦。總之咧，大中華地區特別係香港咧，就唔可以應用嘅，係因為嗰個版本就冇流入到喺香港啦。 不過咧，我相信咧，即係小人之心啦，每一個地方其實都應該會有嘅。 因为呢个科技，呢个科技你有一个地方人整到出嚟，佢自然会喺另外一啲地方嗰度会衍生到噶嘛。咁其实因为都系一个数据分析嚟嘅啫嘛，成日都话你数据分析得多。其實都係得到個答案噶嘛、 嗯， 只不過係你相唔相信嗰個數據啫嘛。而家個數據係有好多盲點，我哋係視而不見啫嘛。即係我成日舉個例子就係話，有一百萬人睇咗某一條片，咁究竟係一百萬人每人睇咗一次啊？定還是一個人睇咗一百萬次咧、嗯？你係分唔到噶嘛？ 咁啊，呢個都係個演算法嘅效應。 遲啲都可能係 AI 睇一百萬次， 可能 係 㗎。 即係你撳過，可能而家已經有都唔出奇。 而家已經 係 啦， 有啦，好似 已經係啦嘛。 即係佢，因為佢計一次就你一定要睇過幾耐咁 先 睇㗎嘛。所以我 成舉啲例子就係話，喂，明明嗰當地嘅人口可能得嘅一百萬人，但係個 view 數有一千萬，你點講得通啊？你講唔通啊嘛？呢一樣嘢係 咁睇啦。 係，所以我成日見到呢啲 view 数咧，我真系笑噶，同埋有阵时咧，你见即系会留意某一条片咧，啊，点解夜晚凌晨三点钟咧，突然之间有十万人睇嘅， 嗯， 好地道噶嗰条片，十万人，即系十万人冇瞓觉， 地头嘅另外一边， 冇理由噶， 可能读一读数咯，嗱呢啲咧 AI 嘅嘢咧，应该往后咧都会喺节目嗰度慢慢要同大家 update 下，不过咧头先钟哥讲咗一个几好嘅叫做教学方法嘅，依家咧所有大学咧都有。準備有一個新嘅評分基礎同埋新嘅評分機制。舊時咧好多學科咧論文可能佔六成啦，或者七成啦，三成係 percent 啦。依家大幅逆天嘅，七成係 percent， 三成係論文。因為大家都知道網絡太多資源俾你去攞落嚟啦。而咧舊時咧大學有個好勁嘅網站噶嘛，嗰、那個網站會識別到你啲篇文係咪抄嘅，係咪人哋公告嘅，係咪點點？ 一睇到噶啦。 依家咧根本上係。做唔到呢一件事，全个世界呢一类咧 check 卷网咧，即系官方 check 卷网都系瓦解咗，所以咧就喺个评分机制嗰度咧有少少逆天啊。 其实好难搞啊。譬如话即系喺一个学术研究里边咧，就希望发明一啲嘢出嚟去更加好啦。当呢个学术研究发明咗一样嘢出嚟咧，就瓦解咗个学术研究。 系啊， 即系而家系咁样喎。我瓦解咗个学术研究喺边度嚟噶？因为学术研究出嚟嘅咯。 系啊， 研究出嚟我瓦解翻佢。 系啊，系咁啊，周而复始，万象更新。 So I'm gonna sing a little song for you. Listen to the silence. Let us sit together. Shh. Not another word. 細細聲話俾你聽。都系唔好请枪啦，功课自己做啊吓，乖啊吓。 系啊，咁啊请枪就唔好啦。咁如果你话啲 design 嗰啲咧，我唔知道咧，到底如果讲到 design 方面咧 ，AI 又帮唔帮到手？但系而家好多时都系 AI 系讲紧帮紧啲，譬如论文啊，攞 data 嘅。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话纯粹系讲。fashion design 咧，隨時 AI 都已經可以參一腳喎， 有啊， 即 係 令到成件事咧係唔同曬。係、 啊， 因為我見到而家最新嗰啲，譬如講緊啊2023年嗰啲秋冬季嗰啲 fashion 咧，咁啊有啲叫 catwalk 出咗出嚟啦、嗯，我都幾奇特嘅個樣。 點樣㗎？點 佢哋做唔到嘅 AI 做唔到嘅。 係啦、 啊，即係正所謂點解咧 ？AI 係咩嚟 ？Big data 啊嘛。 除此之外啦，好簡單嘅啫。AI 咧係金屬嚟噶嘛，係即係條鐵嚟噶。正所謂著衫嘅佢真係識咩？ 係 喎，其實 AI 都唔係一條鐵，佢嚴格嚟講係一粒嘢，一粒乜嘢咧？一粒晶片係啦，一粒晶片， 晶片啊，好多粒晶片添，佢仲係。而家咧見到法國咧巴黎嗰度，佢哋最新有一個fashion show 行咗出嚟嘅時候咧，咁就係講到今年喺秋冬啊，男性時裝方面咧。嗰、那個嘅前瞻性到底去到邊？佢哋有一個嘅叫做design 咧，其實兩個 design 都最矚目嘅。第一個 design 係一對拖鞋，呢、這個拖鞋點解矚目呢？我都覺得 AI 未必會攞到出嚟，因為以而家佢哋嗰個即係 AI 個方向咧，佢係攞最多人喜歡嘅嘢繼續 develop 啊嘛。咁、所以佢而家呢個設計咧係一對拖鞋，係青蛙樣嘅、兩隻大眼睛。真係突出嚟嘅大眼睛就喺嘅拖鞋每一隻拖鞋嘅兩邊咁樣，咁、你就著住佢嘅時候，嗱佢聲稱呢個製造嘅物料咧係防水嘅，咁、你著拖鞋嘅時候就可以即係又更加舒服啊，又好軟啊，又嗰啲咩殼嗰啲講一紮啦，咁但係個樣咧，如果你純粹我睇嘅時候咧。因為青蛙我又唔係話特別中意，又唔係話唔中意咁嗰只嚟普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下下都有隻咁大隻嘅眼咧，望住自己又著住佢嗱，佢覺得灰鞋佢覺得有趣嘅，佢亦都覺得喂，今年秋冬開始咧，喺我哋可能街上邊啊時裝上面會要陸陸續續見到，成為我哋拖鞋一部分。我唔知真定係假，咁但係我就覺得 係潮流呢啲， 所以佢數據唔夠咯。數據唔夠，所以佢整呢隻鞋出嚟咯，即係鞋上面釘兩隻眼。如果佢數據多啲咧，就唔會擺呢隻啦，會擺咩上去咧？擺嚿飯喺度咯。 係啦， 點解咧？ 拖鞋加嚿飯， 係啊， 就最多人喜歡啊、 哦。拖鞋飯係啊，啊 幾好， 係啊，幾好。 除咗飯啊，加澱粉質啦。 係啊， 佢另外都有個加澱粉質嘅咩咧？就係佢將一個法國麵包嘅 concept 咧，放咗入去兩個嘅 design 入邊。 哦。 咁呢個咧，我又反而係幾中意。 嗯。 第一個咧就係佢將嗰個法國麵包就整成好似一個嗰啲handbag 啊，嗰啲手袋仔。 嗯。 手袋仔，一長嘅法國麵包就變成一個嘅袋仔。 嗯。 咁你就可以咧就夾住喺架底又好，或者自己手提拎都好。 呢、這個太遲啦，出得。 點解啊？ 香港喺80年代有人用咗啦。 七十年代冇咩？ 冇啊！80年代還記得嗰陣時咧，啱啱嗰個大哥大嗰個電話啱啱出嘅時候咧，即係記得成個成真係成嚿鐵咁大嚿嗰、那個 水壺電話啊嘛！ 水壺電話呢啲叫水壺電話，因為當時真係出過一個水壺，係個樣係直頭同個大哥大電話一模一樣， 係 喎，係我嚟裝水 啊！你突然間咁講。 嗰條天線就係個飲管啊嘛！ 我有啲印象，我細個係有嗰個水壺啊， 所以叫做水壺電話啊嘛。而嗰陣時即係娛樂圈裏邊真係有個人係攞住個水壺電話扮揸住個大哥大電話啊嘛。 有啲咁嘅事， 啊、 可唔可以咪後話翻俾我聽係邊位？ 其實咪前都得啦，咁多年啦都 唔得嘅， 唔得咩？真係唔得啊！係咪真係大哥嚟㗎？嗰、那個攞住大哥大嘅 嗰陣時攞住個大哥大電話咧係一個身份象徵， 係啊，好貴啊！ 當時賣緊20,000-30,000蚊，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当年喎、 啊， 即基本上你即系买架车咁滞噶啦嘛， 净系净有机价啊，未计你， 仲未计上网咧， 系咯， 即系一蚊一分，两蚊一分钟啊，嗰阵时好似打电话， 哇，好贵噶 ，I D D 咁样噶，打到系咯，嗱，咁佢咧就将呢一个面包就变咗做一个手袋啦，佢、另外亦都将面包 develop 咗成为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个遮套。 哦 遮套呢個得意雲，因為佢係長遮嚟嘅。咁你就將個法國麵包咧，就真係變成一個遮套，你就可以將把遮咧就套入去嗰個法國麵包遮套入邊，然後咧佢就俾你孭喺個背脊嗰度嘅。哦，呢個 OK， 我覺得幾靚喎。呢個我覺得就好有，其實佢唔單止淨係2023年秋冬 hit 啊。其實而家推出去咧，我都覺得好 hit 啦。如果你話喺嗰個叫咩花墟，唔係花墟，我哋嗰個年宵市集 年宵市場， 如果見到我，我覺得會大賣喎。 幾得意啊！嚇，呢個個造型係啦，白色麵包一條棍咁樣。 其實之前好似上幾年啊，上幾年嘅年宵咧都有啲蛋撻嘅暖手嘅枕頭㗎、 哦， 你有冇見過 啊？有啊，呢個 係啊，所以其實係類似嘅。 佢其實係一個 cushion 嚟嘅，入邊有條發熱線，你隻手懟入去個。蛋挞中间嗰度就会 keep hit 咯，系嘛？ 有菠萝包添啊！ 哦， 系啊，咁烧卖噶。 屋企人话牙订啊，冇买到翻去。同埋嗰啲发热线可能玩一两玩又收水咧，系咪先？不过小华都几好啊，呢一个提高。 几得意啊！呢个 睇下嚟紧啦，即系呢个秋冬季啊嘛。你头先话今年2023嘅秋冬季会唔会见到咧？个个都孭住条发色嘅长面包。 同埋怀疑法国时装大师都有行我哋啲年宵市集啊，喺中间攞啲灵感啊，摆翻去佢啲 faction。 好，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对等措施，中方敦促日方回归科学客观立场，停止将防疫问题政治化，为中日人员安全健康有序往来创造积极条件。发言人话，当前中国疫情在预期和可控范围，很多省市已经度过疫情高峰，生产生活正加快恢复正常。中方有信心平穩有序過渡這個調整期。發言人指出，中方堅持及時公開透明原則，與國際社會分享病毒變異監測和感染人群等信息，持續與世衛組織開展技術交流60多次，向全球流感共享數據庫分享中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的基因序列，为各国疫苗和药物研发作出积极贡献。德国总理索尔茨宣布任命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长皮斯托留斯出任国防部长，接替辞职的兰布雷希特。皮斯托留斯将在星期四收到任命文件并宣誓就职。62岁的皮斯托留斯和索尔茨同属社民党。苏伊茨在声明中表示，皮斯托留斯在安全政策方面拥有多年经验，他之前已经与军方有非常开放和密切的合作，又指他拥有必要的力量和冷静，是带领国防军渡过转变时期的合适人选。57岁的兰布雷希特近期被批评政策失误同埋發表不當言論，在星期一宣布辭職。日經平均指數報26,296點，升15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19，日元128.4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4，人民幣6.776，英磅對美元1.228，歐元對美元1.079，歐元對美元0.699，新西兰元兑美元0.643。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下降至11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同时，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随即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稍为回升。年初二稍后至到年初三，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 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瑞丰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到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到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虎山到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慢车，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慢公屋。另外提一提大家年宵市场的封路啦。先讲翻旺角花墟啦。由而家啦至到1月22号，大约上昼8点，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咧都会临时封闭啦。所以太子道西嘅车辆不能够右转去洗衣街。另外啦，持有效许可证嘅车辆咧就可以由凌晨嘅12点至到下午5点上落课。而在港岛区维园的年宵市场封路就会由早上10点至到大约是晚上的12点左右，部分的兴发街、琉璃街和电器道都会临时封闭，元朗就会封了强业街，大家留意。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龙虎榜盘州精选， 成为爸爸更了解爸爸。 茫茫大海，对着明日桑田沧海，垂头问你可有尽头？若要等待，眉间深锁，低头不语，将我收藏臂内，今天才知那。 哈豪透过音乐表达父子情之余，亦都道出今天自己以父亲为榜样，成为别人的爸爸，明白何为父爱。 今天才懂那父爱。 作曲柳仲贤，填词陈永谦，编曲周石汉、王少铭，监制周石汉、周柏豪。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柏豪《小船大海》。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世界事物有千万万，科学日新兼与之怎去分？ 科学日新月异，科学家究竟点样靠住每事问，从而得到好学问？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科学家2022》。走访一众成就卓越的科学家，深入了解他们在求知路上勇于探索的精神。星期六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天又要麻烦你请我上班了。唉，最近好忙啊，今天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家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不知道赶不赶得及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不一定要去指定的18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的。昨日交更的时候呢，有位师兄教我去电信商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的。这 么方便？ 是啊，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呢，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登记啦。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那里看看。 愉快感觉 想法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 线，早晨啊！星期三的早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港股啊春节假期之前咧上升动力啊转弱啦，咁啊恒指要跌啊，跌169点啦，收报咧21577点啊。不过咧，琴日其实内地公布嘅 GDP 咧，啊几头马车咧都做得几好、啊，季度又 OK， 按年又 OK， 点解个市唔升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嗱，其实咧就啲经济数据里边嘅话咧，其实睇嗰个大数咧 top line 系OK 嘅，不过当中你睇翻一啲细数方面咧，譬如好似零售啦，十二份方面嘅零售咧就比预期系好啦。咁就当中原因就因为咧就系、是、大家都即系抢嗰啲即抗疫嘅物资啊，咁就令到咧嗰、那个零售销售方面咧就因为嗰啲即系短期嗰啲譬如快速消耗品啊，或者系一啲药品啊嗰啲需求增加咧，就推动得到个零售销售而上升嘅。咁就唔系话一啲耐用品方面咧嗰、那个销售上升嘅，咁所以变咗咧就大家会觉得呢个数字方面咧可能都系某一啲季节性或者突发性因素咧而系令到佢即系做好嘅。咁虽然咧都系嗰、那个譬如 GDP 咁样都系比原本预计方面系理想，但系就相较之前其实或者相较政府嘅目标方面咧，其实都仍然都系远低过嗰个目标嘅。咁所以变咗就同埋之前大家按都已经系反映咗一啲系即系个市已经升咗上嚟啦嘛，咁所以变咗大家嗰、那个要求上面嚟讲，相对嚟讲就都会高咗啲咯。咁你啲经数字除非有好 surprise 有意外啫，如果唔系嘅话就难去再推动翻嗰个指数咧，就系显著上升咯。反而有一个值得注意咧，大家除咗话睇啲GDP 啊，睇个 retail data 或者系啲固投之外嘅话咧，其实琴日都公布咗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嗰、那个可能呢个影响咧，就系、是中国我哋国家未来可能未必系十年廿年，可能是一个世代上面嘅发展，就系、是、嗰个人口。你睇到个人口方面咧，嗰、那个出生咧个人口方面咧系讲紧900几万，但系死亡嘅人口咧讲紧1000几嘅，所以系1960几年以嚟咧首次出现一个系负增长嘅情况喺度。咁呢個嗱好重要啦，因為咧過往國家嘅發展嘅話咧，其實就係靠呢個人口紅利啊嘛，有一個平均嘅一個係比較年輕啲嘅即係勞動人口啦，同埋個人口龐大嘅話咧，第一首先提高勞動力啦，第二咧就係話嗰個提高一個好大嘅內需消費市場啦，因為你要有人先至會有需求有消費啊嘛，個經濟先可以發展到內需啊嘛，咁如果你係一個負增長嘅話咧。咁你負下嘅話咧，就個人口就越嚟越少喎。咁少之餘嘅話咧，唔係個基數少咁簡單，係嗰啲勞動人口啊，即係可以有生產力嘅人口。所以你見到今次咧，其實佢即係由16岁到59岁咧，真係做嘢嗰啲勞動人口嘅話咧，咁佢哋嘅比例已經係 60% 嘅啫。即係話意味住咧，國家有成40% 嘅人咧，即係一半啦嚇，差唔多接近一半啦。是退休或者臨屆退休的人士嚟㗎。咁所以呢啲即係退休人士嘅話呢，咁當然生產力會下降啦。第二就對社會資源嘅需求就會增加㗎啦。咁你試想一下呢個問題，如果未來再發展落去嘅話呢，咁一定會影響到嗰個經濟發展啊，勞動力啊，同埋內需消費嘅。所以呢就可能大家呢就要咩啦，努力啲啦。如果有能力嘅話呢就要努力啲啦，就增加返啲人口出嚟啦。 唔系嘅，有机械人嘅呢、這个世界，我相信 我突然间唔识答啊 ，Kenny 啊， 系 究竟我应该增加人口啊，定还是不如我再做多啲嘢为社会再服务多耐啲先咧？咁样 你增加人口要揾翻个人先，钟哥， 两样都可以， 你要揾翻个人先可以增加人口啊！深信呢一件事， 但系两样都可以，但系 Kenny 我都几廿岁咯，唔好搞到自己咁辛苦啊！ 系啊，嗰日喺公开场合见到， 好噶，因为咧你有小朋友嘅话咧，即系你有个。原动力啊嘛，你永远单接咧，令你更加努力去做嘢，更加充实。 系啊，睇嚟想说服你，你去咩、啊？生育、啊，钟哥吓、啊 哎，你估我仲细嘅咩？ 娱乐圈好兴， 系啦、 啊，系啊，有好多方法噶、 啊。几多岁噶？亲子百分百可以交俾你，钟哥。 系啊，唉、哎。 几 好。我哋讲下另一个题目先，啊，讲翻啲新嘅合作建议啊，好嘛？讲 翻呢个，哇！跟住有阵时候咧，见到啲人影相咧，握手咧系一个好大嘅指标嚟噶嘛。即喺邊度握手啊？點樣握手啊？你都會喺度推算究竟佢哋有啲咩搞作噶嘛？咁而家咧就見到吉里同雷諾握手喎，而喺沙地亞美嗰度，即係喺嗰度握手喎。咁究竟我哋睇到啲乜嘢？咁如果而家咁樣見到喂握手啦，咁而家睇睇吉里係咪時候咧？ 嗯。 其實呢中東呢尤其沙特呢方面其實就大家真係未來都唔可以忽視，因為睇返呢我哋國家主席呢就疫後之後呢第一次外訪嘅話呢都係去返呢個 地方。 咁所以你見到中東方面呢其實係一個好有潛力嘅地方嚟嘅。咁其實唔單止係呢啲傳統嘅工業啦，譬如我啲朋友係做FinTech 啊，或者做嗰啲係luxury 一啲比較係即係高端嘅消費品嘅話呢，其實喺過往一兩年呢佢哋喺中東嘅發展呢都話非常之好，因為佢哋好接受新嘅事物，同埋佢哋最緊有錢啊嘛。因為過往嗰兩年油價係飛升啊嘛，油價飛升嘅話咧，時間佢哋個收入就多啦。咁而佢哋過往嘅產業方面咧，都係相對比較單一啲嘅。咁所以變咗佢哋都希望咧，就話將個產業鏈咧，或者個架構方面咧，就係擴闊佢。咁所以形成咗就係佢哋好接受一啲新嘅海外投資或者新嘅一啲係即係產品。同埋第二咧，我諗就呢個亦都係同政治因素有關嘅。咁你知道其實基本上就呢個油價方面呢都係用美元嚟到報價㗎嘛。咁而油即係而家多咗新能源啦，咁以前油係一個好重要嘅戰略產品嚟㗎嘛，大家都係好希望呢可以好多油嘅儲備喺度㗎嘛。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美國方面呢好明顯好多勢力就喺呢個中東啦，咁中東亦都同呢個美國關係非常之密切啦。咁所以變咗我哋國家方面呢都希望可以就係話喺中東上面呢就係增加自己嗰、那個嘅曝光率，令到呢就係、是、嗰個最終我諗最終就係咩呢，希望我有呢係可以用人民幣嚟到報價，因為當如果有能夠用人民幣報價嘅話呢，就會大大增加咗人民幣方面呢嗰、那個係國際化同埋嗰個使用率嚟到抗衡返美元。所以其實喺經濟發展之餘嘅話呢，好明顯就發展中東嘅話呢都係有啲戰略嘅意義嚟嘅。其實呢啲同一帶一路方面呢嗰啲即係策略方面呢都係即係異曲同工。 明白，明白。 咁另外都將個方向咧睇一睇內房方面咯。咁見到唔少嘅研究亦都話到啦，咁內房維持咧一個中性嘅評級啊。咁但係見到國統局嗰度都話到啦，咁即使外圍嘅環境比較上係差嚴峻啊，但係內地嘅經濟咧個韌性好強啊。咁長期即係向好基本面咧，其實就沒有改變嘅。咁係咪即係話內房方面咧，其實都幾睇好咧？ 嗱，睇好就即係我覺得又唔可以談得上話好睇好嘅，但係咧就一定係比你之前係好惡劣嘅時間方面咧，就大為係改變嘅。因為始終咧，我相信國家嘅政策方面咧，維持住房不炒咧，就不會輕易改變嘅。因為之前咧，其實大家都記得㗎啦，嗰、那個炒樓嘅問題啊，樓市過熱嘅問題咧，導致好多嘅後遺症啊嘛。所以你見到佢都搞咗好耐、好耐、好耐，同埋出現好多問題，先至叫做係即係冷卻咗嗰個係bubble。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唔會咁輕易就係用返呢個房地產呢個泡沫囉。嗱，當然呢如果推房地產係好快推動到經濟嘅，你睇香港就知啦。咁但係就後遺症係好多囉。咁所以我覺得唔可能好似之前咁樣。但係起碼呢就應該有一口氣先，就唔會好似之前三條紅線咁 harsh 啊，同埋即係可以生存得到先咯。但係我覺得大前提咧，你都要留意翻咧，其實佢都係相信係保交樓為主嘅啫，就唔係並不是令到你太多流動性咧去炒樓。 還是最後聚焦埋只阿里巴巴，好似琴日咧跌市咧，阿里都依然靠穩啊嚇。咁啊，過往嗰兩個禮拜全部咧。啲阿里嘅新聞都係好嘅新聞嚟㗎。 有維權喎、啊、仲有。 係啊，即係好多嘢全部都係連杭州市政府都話要訂立一個戰略合作協議啊，喺今年嘅呢個杭州亞運嗰度啊，話阿里巴巴呢係不可多得嘅好企業咁樣喎、啊。咁、啊睇嚟所有嘢都好似好返好多啦，咁股價都上升好多啦。咁稍後股民 我哋 點部署。 上兩個禮拜都有講啦，即係見到啊馬雲去食米芝蓮都係一個好嘅兆頭。 係啦、啊、去咗泰國啊又食米之年又养鱼系嘛？ 系咯，呢个好兆头嚟噶嘛。咁我谂相信都系 反映翻我哋上次都有分析過啦，其實一連串嘅動作都唔係單一事件嘅啦，其實一連串嘅動作咧都係反映到咧成個針對翻阿里同埋螞蟻方面嘅整改方面咧就係、是、告一段落嘅啦，咁所以變咗就應該。阿里方面咧就可以即係重新上路嘅。不過咧，你留意翻其實阿里又好啦，騰訊都好啦，其實你見到都可即係又唔可以用講面目全非嚟到形容嘅，呢、這個就誇張咗啲。但係起碼都已經係真係好大嘅裏面嘅轉變咗噶啦。即係無論喺人事上邊啊、股東上邊啊，或者係發展方向上邊嘅話咧，而家相信係更加配合國家嘅政策噶啦。就同以前嗰個係高速增長時代方面咧，係真係有所不同嘅。你睇翻除咗阿里之外嘅話咧，其實騰訊都係啦，都係自動都識得去做一啲反貪腐嘅行動啦。咁都有成40多个員工方面咧，就係、是反貪腐之下嘅一個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我諗都係大家都要做一個整改咯。咁我諗阿里就完成㗎啦。咁應該咧就再轉翻強啲嘅股價機會係大啲嘅。 完全明白曬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Kenny 鄧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Kenny 嗱我哋再傾偈咧，去到初十咯，咁我哋真係要拜個早年先啦，同你係啊 ，Kenny 祝你咧福星高照啊， 開開心心，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啊， 我都要祝啲聽眾方面啦嚇，就呢個兔年咧，就呢個係心想事成啦，投資得心應手啦，買嗰樣贏嗰樣啦，咁啊 好啊， 阿鐘哥就努力生產啦， 係啊，好啊，努力生產。好，唔該曬 Kenny， 初十再傾，拜拜。 宗教迎新，宋府迎桃。 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啊！新嘅一年，梗系希望咧，送仔一个坏习惯，就系、是、我仔仔其中一个坏习惯系咩咧？损手指啊！都3岁人仔啊，损到啲皮都甩晒，你话几咁丑咧？新嘅一年一定要甩走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生肉要補一下，食啲温補嘅嘢。頭先 Terry 話，即係包心刺肚啊， 都係噶， 係咪啊？ 補身先啊嘛， 係啊， 如果唔係就弱啊， 係啊，係啦、 啊，咁、那個人啊， 鐘哥，我哋一齊揾翻 Terry 先啊， 係啊，唔係諗住買啲花膠過嚟咁樣，不過咧買、買花膠咧都有好多小 tips 喎，而且咧今時今日咧好多啊，特別有啲超級市場咧都有啲假花膠， 咁啊真係弊家伙咯， 係咯、 啊，唔係啊花膠我淨係識得食。我真的不懂得揀 明白的明白 的。不过有时呢我见有些花胶即是家煮的时候呢你通常就算好的话呢、你炖完出来真的是一条花胶的嘛、即是你见到个样子嘛。咁、但有些可能真的买得参差。咁 样 有 一 撇直头呢它是已经溶了成为了那些好像那些芡那样呢、它会零舍特别结的。咁都可能是我又唔可以話佢唔係花膠，但可能係次貨啲、 嗯。可以點樣睇啊？ 係啦，其實咧，大家要貨比三家啦，咁、貨比三家啦，咁樣。咁我問一下啲女性主持人先啊 ，Vicky， 你識唔識揀花膠？ 唔識哦。 係咩？你都唔識，你都係負責食係嘛？ 包心刺肚我都唔識啊，要開始識啦係咪啊？ 唔知道學校咯。 我唔識煮啊，呢啲都 係啦。咁啊，有 想你開心愉快就學啦呢啲嘢。 唔係啊，煮俾邊個食啊？煮俾鐘哥食係咪？ 煮俾邊個都好啦，煮俾。屋企人都好啦， 系咯，不过我哋都可以搭单， 系啦， 咪你煮开嘅，咪煮多份咯， 系咯，加多啲嘢咯。 朝头早食，朝头早食消化唔系咁好啊。 冇话咩会啊，你真系咁样呢啲，真系。 依家环保唔食鱼翅啊， 系咯。 如果唔系，我有啲娱乐圈朋友真系朗一朗个口先啊。 你知唔知我朝早起身食咩？我食燕窝噶， 真系 好好啊。 你睇佢个样咁靓仔， 皮肤咁好啊， 真系。好啦，咁。试完有网民在大型的连锁超级市场看到99.5元的一包大花胶粒咁样啦，觉得好抵啦。但系咧，聪明嘅佢咧，反转个包装咧，睇个成分嘅时候咧，就标见大大隻字咧，写住鱼肚。咁、当然啦，其实咧，花胶同埋鱼肚咧，都系鱼标嘅干制品嚟嘅。不过鱼肚咧系比较薄身，咁啊， 經過油炸咧，先可以令到佢漲少少咁樣啦。真正嘅花膠咧，檔次又較高啦，而咧厚嘅魚標咧曬乾而製成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喂揀花膠嘅時候有咩留意咧？咁啊老行專啊，通常有啲老行專會出嚟講，越老越深色越好咁樣喎、哦。即係如果你見到有啲花膠咧係淺淺地色嘅。咁佢相對應該會較平，反而咧有啲咧肉肉酸酸啦、黑卒卒啊咁樣、啡啡色啊咁樣咧，有機會就會好一啲啦嚇。 不過真係千金難求嘅，如果啲靚嘅花膠、 啊， 我一次去一間嗰啲海鮮酒樓咧，咁、佢就有一嚿叫做咩鎮店之寶咁樣啊擺喺度，多多錢都唔賣嘅，佢話。即係佢聲稱好大嚿，佢掛咗喺牆上邊好大嚿，佢聲稱話有人曾經出價100万，佢都唔賣。佢因為嗰嚿嘢係真係難求啊。咁我哋幾時會整嚟食啊？佢話呢啲係點會整嚟食啊？咁樣 咁佢我嚟做咩咧？其實 即係話俾人聽，佢擁有咯。我擁有一嚿咁樣嘅嘢喎，你冇喎咁樣。 等第日急用，續命十年嗰啲可能 咁樣啦。 好花膠， 係啊， 花膠啊，真係。好啦，咁啊100万喎，如果俾我，即刻賣咗佢啦。 唔係即係話，即係其實好簡單。如果佢話唔賣，我覺得即係未到價啫。 係啊係啊， 到價。 有啲鋪頭都係喎，佢收埋嗰啲人心咧，即係咩成人形嗰啲咁樣咧，又係擺喺度咧，鎮店之寶喎，唔賣嘅喎，可能即係鐘哥話齋。个价 未 到， 未到价啫。 好啦，仲有啲拣花胶嘅小贴士啊吓，咁啊，第二个咧就系咧颜色通透，不带淤血咁样啊吓。咁啊，原来有啲渣啲嘅花胶咧，即系都未清好啲淤血咧，就已经系晒干啦吓。咁、所以咧，你睇只花胶嘅时候咧，就唔够叫做通透啊，或者唔够晶莹剔透嘅话咧，就争啲。咁啊，第三咧就系、是、越厚身咧就越多胶质。因為其實咧，花膠咧都係嗰啲骨膠原啲 friend 啦，咁樣即係其實講緊寶，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即係其實可能某啲 supplement 都俾到你嘅，我深信即係西方嘅 supplement， 但係大家中國人就中意啊過時過節啊有呢啲花膠燉雞啊， 係啊 燉海參啊， 中國人嘅講法就除咗係即係叫做補血啊，補翻啲花膠嗰啲即係骨膠原之外，仲係補氣啊嘛。 哦，係。 你唔好咁樣對我喎、啊，即係我諗住你送花膠俾我，點知你送樽 supplement 俾我？喂，鐘哥，裏邊嘅嘢一樣嘅咋，食咗落肚。 喂，等等先。 唔好咁喎。 花膠幾嚿水 ，supplement 都唔平噶，三四嚿水噶都要。 係啊， 唔係喎，但係花膠要自己煮 ，supplement 就直接食喎。 係啊， 係啊。 咁你想自己煮定係直接食啊？ 兩樣都俾啦， 兩樣都俾啊！ 我兩樣都試過先知噶嘛。 Why not both？ 係咯， 中西合璧啊！好啦，咁啊，依家12度氣温，相對濕度咧57%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咧寒冷天氣警告咧現正生效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入境防疫防控措施放宽后，第一艘国际邮轮抵港，旅发局举行欢迎仪式，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会到场迎接。邮轮经鲤鱼门进入维多利亚港，消防船喷水欢迎。码头亦有醒狮表演，杨润雄同旅游事务专员沈凤君同埋旅发局主席彭耀佳等会向抵港旅客派发纪念品，并到船上举行欢迎仪式。今日抵港旅客嚟自20多个国家同地区，大约几百人。旅发局为佢哋安排行程，包括参观西九文化区、到西九龙游览同埋乘坐山顶缆车等。这艘邮轮由今个月5日由新加坡出发，途经泰国和越南，今日在香港停留一晚，明日回程回新加坡。高铁车票数量由今日起每日双向增至共20000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已经要求团队做足准备应付未来增加的乘客量，并继续确保西九龙口岸运作畅顺。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有见农历新年前的高铁车票需求殷切，运输及物流局、港铁和内地相关单位紧密沟通协调，同意增加每日车票数量。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就擠塞，車龍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返九龙方向近月碧堤半岛一段就慢车，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月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马场。另外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月银影路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澳龙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送旧迎新，送苦迎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klinik pemerintah dan swasta yang ditunjuk, stasiun vaksinasi di beberapa rumah sakit pemerintah, atau membuat janji temu dengan dokter swasta.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tersedia untuk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di lokasi yang dipilih. Vaksin COVID-19 sangat efektif dalam mencegah kasus parah dan kematian. Jika Anda belum menerima vaksin atau menyelesaikan rangkaian vaksinasi, Anda dianjurkan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asi sedini mungkin dan menyelesaikan semua dosis yang dianjurkan. Untuk lebih jelasnya, silakan kunjungi www.covidvaccine.gov.hk。 想象下怎样的校园可以令同学仔更欢乐，想象下怎样的校园更能够启发学习，怎样的校园更环保，更切合现今的需要。电视节目设计日常想象校园，让你认识学校建筑设计可以怎样进化，怎样令学习变成享受。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盘点政策，荃湾有天空之城的美誉，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为有四通八达的行人天桥，连接不同的商场和社区设施。 今集邀请了荃湾区议会邱锦平副主席和郭兆元议员，同大家分享政策推动历程，怎样配合地区需要， 从而了解已经落实的政策可以怎样带动荃湾区的发展。 盘点政策今个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睇下系咪total 四位三位拍档都系用同一个手机品牌，我想问你，你系咪都系用嗰、那个？ 咦系 喎，系啊，好啊，咁啊，即系大家 睇唔出、啊、你女仔人家你嗰个叫做手机壳咧系咁简单、啊。 我唔中意花巧噶、 哦， 我好简单嘅。 系啊，唔花巧好啊， 系 啊， 几、 啊、 好喎、 啊，几好啊吓，咁啊。大家都可能 你见我哋啲反应咁好，就知道啦，唔系一件值得咩推崇嘅事嚟嘅。 唔系太少女又未必好啊，走中间路线啦。 有啲少女嗰啲手机壳真系好夸张嘅，一拎嘅时候咧，成抽嘢个牛杂咁拎出嚟嘅，好夸张噶。 不过每个人有佢哋自己中意嘅， 系 嘅，系啊，即系咸鱼青菜， 冇错， 有所 爱，牛杂都好好啊。 咁啊，话说小弟咧，近排都有啲拍摄嘅工作啦，啊，跟住咧睇睇下个镜头咧。突然间坏咗，坏咗一个镜头，漏光，漏光，漏光。即系譬如影一张相咧，正常你 该光嘅地方就光啦。啊，佢唔系，有两条横动嘅光线射咗出嚟。 你系咪整咗啲 effect 啊？ 冇啊， 系咪啲 apps 啊？ 新 filter 佢要系啊靓啲咁样啊？ 就等于啲人爆咗 mon。啊、特色嚟嘅，特別版嚟 嘅，揼爛咗個鏡啊！ 係冇，可能真係揼爛咗。 咦？你可以永遠都扮呢個 Iron Man 喎，永遠都舉高兩隻手，就有兩條光柱喺度喎。 永遠爛咁樣，咁啊跟住就攞部手機，原先諗住去整嘅，跟住阿師傅啊去咗個 Genius 嗰度咧，就同我講話，喂，其實不如換啦咁樣。咁我諗都唔諗，我諗都唔諗，我好啊咁樣，因為即係去舊迎新啊嘛，係咪先？咁啊近排股市又好翻啲啦，最緊要呢個好實戰嘅。一个情况 你都小心啲、啊。 做咩会跌翻嚟咁样？ 我唔系啊， 你想讲 钱咧就有新钞同迎新钞啊，机都有新机同迎新机。 系啊系啊， 即系里边嘅嘢系旧。 哦，唔系佢呢个真系新嘅，但系咧佢呢个品牌本身咧，即系钟哥都讲啱，有一个 distorbish 嘅版本嘅，即系有一个系翻新版嘅、啊。原先咧我上去网站嗰度都谂住悭少少嘅，睇下有冇啲 distorbish 嗰啲啦，即系搞搞佢啦，平平地咁样。点不知冇，佢得翻平板啫，同埋佢嗰个电脑空气版系可以有呢啲叫翻新产品啦、翻新产品 新 机啊，中文嗰个版本咧好难讲到中文。咁跟住咧佢又换啦，唉，咁点不知啊中咗伏啦，中嗰个圈套系咩咧？就系咧换机唔紧要啊。等得耐，我琴日咧 IFC 咧等咗两个钟头， 哇！ 你过埋啲资料啊嘛， 你好多嘢喺里边咩？ 如果你唔过资料咧，你可以喺屋企过嘅，嗰、个师傅都有提点，你可以喺屋企过嘅，但系你就要行两转啦，因为你旧换新啊嘛，咁就变咗你部旧机佢唔可以即时帮你回收翻，你就要行多一转去呢个生果店。 你而家就一次过搞晒， 系啦，一次过搞晒。咁等都唔係問題啊，因為咧你成間鋪頭啲網速一定唔夠你屋企快噶嘛，因為屋企得一個人用啊嘛，你成間鋪頭可能講緊有三十個人同時用 緊。我屋企嘅话，佢一定快过我屋企嘅，因为我住村屋。 唔紧要，你要做啲你要做啲大步骤嘅时候，你嚟我屋企俾你做咯，得唔得？ 又得喎。 系啊，咁我帮你同阿嫂讲，阿小伯今晚唔翻屋企咧，就因为要过资料。 咁你平时都用呢招、啊？ 你有好多资料咩？去到佢屋企都仲要过一晚。 而家佢咁样讲法，其实我有好多资料噶，成日都要过噶。 去你屋企过夜，点解？我资料， 我资料咯。 哇，2023最新藉口啊，系、 好嘢，好嘢， 最新啊！ 以后一收到电话咧， 系啦， 你就话我去咗你嗰度过资料就得。 过资料系咪？ 过资料， 过上个月先过完， 又有新资料收飞咗， 收埋唔知啲乜嘢。 系啊，我惊你老婆要去搬屋啊，去搬屋，我搬翻出去市区住咁样系嘛？嗱，跟住咧，头先话咧，第一步中伏就等咗两个钟头啦。咁头先咧，七点零钟嘅时候咪讲到啲 AI 人工智能又如何嘅科技点样帮到人啊？咁样即系歌颂科技嘅伟大啦。啊！你去到呢啲智能手機咧，你就退倒翻後行噶啦，好多人都 step back 翻。點解咧？你整嗰啲叫做股票 app 又好啦，嗰啲金融機構 app 特別耐。你知唔知每一個銀行咧嗰啲 e-banking 嘅嘢咧，你咧要喺舊嗰個 device， 即係舊時嗰部咁嘅手機，你要打上去電話，即係嗰啲啊，撳咗好多個字，廣東話請按一字， 跟住咧。 跟住一个 app 系咁啦，如是者，我四个呢啲， 咦？竟然是 我要打咗四个电话，揾咗嗰个客服去 cancel 咗旧嗰个，先可以喺新嗰个开立。 你应该开心、啊， 点解啊？ 即系话佢哋嗰个 保安好严， 保安做得好好咯。而家成日都话嗰个网上嘅保安系好紧要嘛。喂，紧要到咁样嘅时候，你先至应该值得高兴、啊。如果唔使嘅，你就咁样过咗，你就惊啦。 镇定，阿 O 咧嗰个讲嘅方法咧、其中一个方法。因为我其实早几个月又换咗机嘛，咁我咧都有面对呢个银行嘅 app 嘅问题啦，我系冇打过电话上去，但系同一时间我都可以将旧嗰个电话 转咗过去， 转咗落去新嗰个， 用咩方法啊？ 全部可以 internet 搞晒，因为我由呢一个指模换咗做去一个面部认证嘅时候咧，其实个过程都系用电话就搞晒，而且个过程咧系有啲繁复嘅，但系都顺利嘅。 咁你叻啫，点解？因为你有头有面啊嘛。我哋呢啲认证咗都唔知道你 系 边位， 系 咯，冇人会理我哋噶嘛。 唔系，同 你又知我攞个海报怼落去咋？ 系咯，你明唔明啊？有啲人打一个电话就揾到客服噶啦。 我哋撳45次先轉博到客服嗰度，係咪先？ 係啊，我見好多電話都係咁樣爛咗㗎，即係等到猛咧揼爆咗個電話。 係啊，預示者我真係等了又等啊，即係喺嗰個。Genius 嗰度咧，一路坐一路等啦，跟、住又要搞呢啲嘢，同埋咧，真係太多嘢咧。過往嗰一兩年咧，我好依賴科技啊。譬如咧，嗰、那個八達窿啦，八達窿咧就入咗落手機嘛。你要喺舊嗰部手機嗰度咧 ，save 咗個實體卡嗰個 number， 係啊係啊， 跟住就轉落去，跟住要等，跟住要點咧？等咧佢個卡嗰個 system 咧15分鐘，你先可以 renew。即係更新呢、這個新嘅手機嘅，哇！每樣嘢都15分鐘，呢度又打咗4次電話，預示者真係搞咗2個幾鐘啊！ 係啊， 真係超 會有少少吃力嘅呢個步驟。我自己嗰陣時經歷嘅時候，我都覺得係辛苦嘅，所以呢一樣嘢係令到我最唔想換機嘅其中一個原因。 係啊，但係冇辦法啦，有陣時你要用嘅時候咧，你又想啊叫做 update 下啲設備啊等等成成啦，跟住咧連啊嗰、那個 sales 咧都過嚟同我講話生啊，明白嘅，明白嘅， 食埋3:30先过嚟攞机啦。 不如咁啦，嗱，如果有啲步骤咧，你可以去饮杯咖啡咧，有15分钟，我不如俾个 break 你啊。好似一个 tutor 或者一个老师咁样话，唉，细路仔，你去下洗手间先啦。 佢有咩风浪未见过啊？ 饮过，因为佢睇到我咧。猛啊个样、你知我个样啦，一皱眉头啊，即系眉宇之间一猛咧，好容易会睇得出噶嘛。跟住佢就过嚟安抚我咯。跟住， 其实 换机 真系 好有趣。 你猛嘅原因系因为换机啊，定还是因为换机耐啊，定还是因为你冇咗部手机用啊？因为你中间有两个钟头冇咗部手机， 系啊，空窗期嚟噶。 你知而家 你借嗰啲机嚟玩住先咯， 系啦， 有冇？ 因为你知道而家咧，大家你冇咗部手机嘅身咧，你就。真的会惊， 系啊， 即系呢个系手机恐惧症嚟噶，你会惊噶嘛？我谂啊，你系担心，我唔系担心佢换机耐，系你太耐冇咗部手机喺身 啊。我估两样都有啊，钟哥，你都知道我冇乜耐性噶啦，又坐唔定啊。呢个其一，第二就系、是、钟哥都讲啦，即系你话喂，嗰个手机依存症都关事，同埋咧，你去到呢个生果店咧。我几建议佢真系整翻部电视播下片， 就系啦。佢应该后边应该戏院嚟嘅， 系啊。 你换机系嘛？有冇睇到戏啦？多唔多资料？如果多资少资料嘅，睇一集电视剧， 系啊， 半个钟。如果多资料嘅，睇阿凡达咧，3个钟咁样。 我都觉得系。 其实都应该播翻啲经典电视剧集都好啊， 冇乜都 坐喺度， 有啲细艺啊嘛，系咪先？ 咁啊惊，电视剧连续剧即系可能换一日，你部机。 唔好讲呢啲啦，总之大家换机前咧，三思而后行啊吓。 柴湾位于筲箕湾以东嘅地区，即系杏花村以及大潭道以东嘅位置。嗱，永泰道以东咧都系柴湾嘅东部嚟嘅，一般咧我哋称之为小西湾。柴湾、小西湾呢两个名字到底点嚟呢？想知嘅话，包月涛转头话你知。 Like flowers 柴湾啊。柴湾系一个喺鲤鱼门海峡嘅外湾，系香港岛最东嘅谷地嚟噶。咁啊，由于三面环山，加上水源充足，所以盛产大量嘅木材噶。呢啲嘅木材咧，可以做柴身之用，所以咧呢个海湾又被称之为柴湾啦。喺十八世纪开始嘅时间，已经有唔少嘅客家人咧聚居喺呢一度噶。好多时佢哋都系喺呢一个地方系得到一啲嘅柴身噶。嗱，过去柴湾曾经被称之为西湾嘅。咁呢个就係由于柴同客家玩入面嘅西嘅粤语发音呢某程度上有相似嘅关系，加上当其时嘅英文名称呢度曾经一度写成西湾，所以呢先至会出现错误地名嘅情况㗎喎。不过虽然柴湾嘅地名已经被纠正，咁但係柴湾以东嘅小海湾，即係小柴湾呢，就一直就称之为小西湾沿用至今啦。仲有一个小插曲㗎喎，据讲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政府开发柴湾，部分人士认为柴湾呢个名喂柴柴声好似唔系好吉利喎，於是乎呢就联署改名，不如我哋叫做翠湾啦，翡翠嗰个翠。不过后嚟呢整下整下好似冇一件事，淨係得翠湾专放弃用柴湾而用返翠湾嘅，你话几得意呢？ 仍然未

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近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在沙田馬場。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梅樹坑一段車多。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擠塞，龍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圍。荃灣路出九龍近進星工廠大廈慢車，龍尾就在奇德專新村。另外西沙路去返西貢方向近住西勁村擠塞，龍尾去到帝琴灣。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區走廊柯達大廈柴灣方向同埋將軍澳寶康路寶順路橋底方向上德村。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的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哪间商户有这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的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的。 你有冇兴趣进修啊？ 我哋做楼面要进修啲咩啊？ 飲食业基本安全课程咯。 阿叔，我传菜多过你食饭啦，做咗咁多年啦都冇事，呢啲嘢唔使啦。 冇事？你睇下你隻手啊，辣到伤晒啦。你都系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了解飲食业嘅工作安全建议同职安健升级食肆计划嘅详情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胡子蓝乐团继续在日本方面推出他们全新的作品 Subtitle， 今次这首歌曲连日本的年度倒数节目一样是唱出来的。除了日剧主题作品之外，更加度身订造是冬天之作。今日星期推介作品胡子蓝乐团 Subtitle。今星期日本男榜推介作品，你知胡子蓝乐团在冬天仍然感觉得到色彩的 Subtitl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听日公司要收炉啦，咁今日我哋都可以进入呢个休眠状态。 唔系啊，强哥，放长假前好多嘢做噶，例如做气焊嘅工友要确保气焊嘅风梅樽嘅气阀已经闩好，吊运嘅工友亦都要将个天秤嘅吊运车放置喺最少半径以内。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做齐检查先放假，大家安心，唔使心挂挂。我系安俊豪。 早晨，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要跌啊，跌39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反而升，升15点啊，睇嚟咧科技股啊继续向好啦。咁啊，港股方面咧 ，ADR 啊微跌17点啫，咁睇嚟今日咧都系平开平收，有机会。咁始终咧即系嚟紧啦，即系冇北水底下咧，咁可能咧市况交投咧都会相对淡静一啲，因为咧。我哋中国人啊，准备咧过我哋嘅农历新年啊嘛。 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早晨 ，Clara。 早晨，嘉明。 嗯，又是我哋上课嘅时候啦。咁呢一课咧，我相信又系好多嘅家长都会得益良多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新蒸头啊，新希望啊。我哋呢一年咧，有小朋友点样聪明伶俐啊，升班顺利啊，嗰啲咁，好多期望都会喺呢一轮咧会灌输晒出嚟嘅。咁作为家长，期望啲小朋友即系，就算唔系会识飞啊，都。正常都會有啲基本嘅期望嘅，但係點樣可以管理下自己啲期望呢？ 係咯，咁我諗係家長咧，即係一齊啦，一齊嘅期望啦。咁你其實咧，頭先你講到就係話新年啊嘛，好多時家長唔會做呢樣嘢嘅。其實你做呢樣嘢咧，已經一個好好嘅教育啊，即係對家長嚟講一個。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咁年復年，係咁不斷咁做，不斷咁做。有時我哋特殊學習需要嘅家長咧，通常都係會好懊惱咧，即係不住。哎呀，佢仲未講到嘢喎，啊佢仲要佢仲未行到路喎，或者係佢揸隻杯都仲係揸到，佢會係不斷係擺曬啲精神咧喺呢度就教佢，希望佢快啲快啲快啲。即係每一次上堂就希望佢有啲得益，就可以仲可以終於攞到隻匙羹啊，或者係可以係企到喺度啊咁樣。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嘅期望就會好失落就係、是。啊！佢真系唔得，因为其实讲真的，治疗师唔系一个魔术师咯，唔系一嚟到之后叮咗就即刻做到嘅，同埋亦都唔系一个快餐文化咯，即系有时咧系急唔嚟，因为小朋友真系要慢慢成长，即系好似你谂翻小朋友佢三个月系会点样转身啦， 啱啱开始转身啦，系咯， 六个月咧。 六个月先至可以食固体啦，试下食粥仔 系啦，同埋可以坐低啦，咁样又同你有交流啦，咁样咁系九个月嗰阵时咧， 试下可以企下扶住啲嘢噶咯，系嘛？ 系啊系啊，咁啊一岁就开始慢慢行啦，咁样咁有时我哋嘅细路仔咧，佢嗰个嘅 overall 嘅成长啦，即系每一个唔同嘅需要，咁可能会某一啲嘢会慢少少咯，即系可能有啲成两岁先至行到啦，有啲可能再要大啲成四五岁先行到都。会有嘅，咁但系家长咧，即系要信佢系有个咁嘅能力。当然呢个系要同啲治疗师啦，同埋专业人士去知道嘅。即系好似如果佢系视障嘅，咁你其实都会系寻求啊，视障系点样可以令到睇到少少嘢咧？定系其实佢呢样嘢系唔得嘅话咧，咁我哋就要发展去另一啲位。我成日都系讲系话多元化嘅发展，就唔好系净系摆晒啲时间啦、精神系摆喺同一个位置度。系啦，即係好似咧，係頭先講啦，就話佢其實係冇咗一隻手嘅。咁冇一隻手嘅話，其實我哋就要發展佢另一隻手啦，或者腳啦，或者係眼啦，或者耳仔啦，用一啲唔同嘅嘢去發展咯。唔係花好多時間或者係終身嘅時間，就係發展佢冇咗嗰樣嘢。 同埋始終作為家長咧，可能尤其是係首名子女嘅家長咧，會更加唔知道點樣樣去處理好自己嗰種期望，因為冇個所謂嘅 benchmark。就可能是看啲育儿书啊，又或者是网上搜寻得到翻嚟嗰啲结果，就是啊个比较就系喺呢一度啦。咁知道自己嘅小朋友啊未达标，咁就会好心急，系唔系我做得唔够咧？又系翻翻去嗰个问题咯。 你讲中咗我。因为其实我自己当年咧，因为头先你所讲冇 benchmark 啊，我亦都身边唔系睇到有啲朋友咧系已经生咗 B B 啊，同个 B B 一齐去成长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仔咧听嘢系弱咧，我唔系好知道，我就觉得系定唔系啊？咦，系咪佢太好瞓咋？都几好臭啊吓，白埋到门又唔会有啲反应，又唔会喊啊咁。咁到尾后期咧，就真系到后期就我妈妈就话啊，唔系佢又喺公园度玩，人哋喺度玩，佢都唔去望人哋喎。咁我就真系先至去，即系去睇医生先确诊。咁头先你讲嘅就系你唔知道啊。咁所以有时我面对家长有时我都同佢分享咯，即系始终首名啦，系真系唔系好知道系点。咁讲真，就算你首名系咁，你第二名都未必系咁嘅。 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个都系重要。咁但系亦都有调翻转，第一个小朋友冇事嘅，咁而第二个小朋友咧就系、是、有啲嘅语言嘅发展啦。咁呢个家长咧就反而有 benchmark 啦，就系、是、知道啊，唔系喎，哥哥当年咧岁几两岁嗰阵时咧就已经系做到呢啲咯，咁但系觉得佢系仲未做到啊咁咯。亦都有调转嘅，就再调转啦，即系话咧，第一个小朋友系。有一啲語言嘅問題，但係第二個冇喎、啊。 咁即係可能佢哋相差三歲咁樣啦，即係我有一個個案啦，一個係五歲，一個係兩歲咁樣。因為到家長發覺，咦唔係喎，阿細嗰個咧，佢而家係兩歲咧，佢啲發音係幾準嘅喎，即係反而家姐。即係而家啲發音都仲係未準喎，咁佢先至真係去面對呢一樣嘢，咁就即刻去做一啲嘅治療咁。所以其實咧，有兄弟姊妹咧，其實都係好好好重要嘅，對媽媽又好咯，對佢哋又好咯。 係啊，所以我都鼓勵大家不如生得個啦。同埋咧，我都會即係見得到有啲朋友咧，尤其是係如果屋企當中好似 Clara 頭先話齋咧，係多過一個小朋友嘅，而佢哋兩個嘅學習需要係唔一樣嘅，咁就變咗家長又會多一樣嘢去考慮啦。究竟係為方便啦，就大家擺喺同一啲學校啊，定一話係你會真係可以騰到個時間出嚟，去到幫兩個唔同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去有佢哋自己行出嚟嗰條路咯。 即係我有個朋友同一樣啦嚇，三個小朋友咧，佢話。其实翻三个咧系舒服好多噶，因为反而第一即系爸爸妈妈咧个精力摆晒喺个小朋友度，即系你第一次遵守父母啊嘛，咁可能啊呢个点样去俾啲咩去食啊，个人又好忙嘅，跟住到第二个嗰阵时咧，其实佢哋两个已经开始自己玩，跟住到三个嗰阵时咧，佢话是星期日最好噶啦。他們自己呢各自起了身就望著電視看卡通片，即反而個家長呢就很舒服了，但是可以睡到自然醒。 我好期待這一刻的 Clara， 我真的好期待。我現在還是夜晚要起身換片餵奶的階段。好，這個就是我的期望了，我期望我的女兒大那些可以幫我湊小狗，我自己很開心了。 是啊是啊，所以其實家長呢有得又有失啦，咁得就頭先所講啦，個 BB 真係好得意㗎，咁你呢又會係好期待呢啊佢會叫你啦，又好期待頭先講啦，識得自己轉身啦，識得扶住啦，識得自己食嘢啦，咁但係失嘅呢就係冇咗自己嘅時間囉。 嗯，係啊，都唔緊要嘅，我愛佢哋。 係啊係啊，呢個動力好緊要㗎，咁就即係問自己啦，可能我哋之前都講過啦，金錢上又會唔同啦，即係可能你未有小朋友。就自己揾自己使啦嚇，自己中意使幾多自己控制啦。但係當你有小朋友嗰陣時候，你就自然會係擺多啲落去咯。咁啊，同埋我哋嘅特殊學習需要小朋友就更加大件事咯嚇，即係樣樣都係要錢啦咁。咁啊，另外你嘅休息時間啦，頭先你話半夜三更都可能啊，我都有個家長就個小朋友而家五歲，但係都會突然間會瀨尿，咁但係夜晚係未曾戒到片。我話呢一個都要做，就用翻我哋。上次講啦，經驗小書咁樣啦，咁你可以同佢講翻啊，咁樣咁樣，咁你將啲獎勵都係擺埋落去嘅喎，可能話啊，如果咧你咧就冇瀨尿咧，就會有一個哈哈笑，咁五個哈哈笑之後咧，咁我就會有個獎勵噶啦，獎勵咧就唔係問你想要乜啊，就話俾聽啊，你想要 A 定係 B， 而 A 同 B 係佢想要嘅。就如果當佢係揀到 C 嗰陣時係冇 C 㗎，一定係要 A 同 B， 呢一個係好緊要。如果唔係咧，佢就會不斷咧。是不會聽你講的，咁點知你講 A B， 佢又同你駁嘴，又要 C， 咁你話哦好啦咁樣，咁就弊啦，咁你就輸咗啦。即係其實當個家長咧，成日咧係俾個小朋友控制咧，就係會換嚟就係成日講，唉都唔聽我講嘅咁呢啲嘅情況啦。咁所以啲係緊記啦。咁我哋或者有機會再傾下一啲嘅行為嘅管理啊。 好啊，唔該曬 Clara， 唔好客氣，拜拜。 今个星期五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寒，听到个名字就觉得好冻了。 咁又唔使怕，适量进食一啲辛辣食物，例如生姜、葱、紫苏叶等等，可以预防风寒感冒噶。 或者临瞓前用热水浸脚，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仲可以防病保健。大家不妨试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凝聚爱。 好咁啊，食啲辣嘢可能都帮到手啊。 係喎、啊啊、我哋都食，我同阿欧都食辣嘢啦，中哥就唔食啦。 Vicky 都食㗎。係、 哦、 我好食得辣㗎。 辣鸡煲得唔得啊你。 得。 咦好嘢喎、啊。 如果食嗰、那个米线呢咪有啲大中小辣。 你食咩辣㗎？ 中辣。 哦， 唔系大辣未试过， 我啊食极辣嘅， 系 极辣，系啊，我食最高级别嘅，我系 咁，但系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嘅， 自己食得辣就好叻嘅，其实 我中意食辣咯， 系 啦， 有阵时对个胃都唔 系 好好， 系啊，食得太辣又容易花开富贵嘅。 虽然成日都话哇食辣啲清一清肠胃咁样，但系好容易 排毒啊嘛，啲人又话 系啊，但系有另一个说法就系喂你太刺激个肠胃咧，有机会肠胃炎， 系啊，排唔到。嗰度佢搞到自己变中毒咁啊， 系啦，咁啊讲开辣咧，咁啊嚟紧都即系好多朋友都会飞啦，咁啊睇到报章头版都有讲，哇超过咧过万名嘅香港游客咧就游日冇得飞，即系去日本冇得飞，因为咧国泰同埋快运咧就削减咗咧超过100班机啊，咁啊呢个都比较难搞啲啦。Vicky 系咪嚟紧都有谂住飞嘅冲动？ 系、啊， 你 系 咪受影响嘅一群啊？我想问下， 暂时未影响，我希望唔会。其实佢而家就系、是、国泰嗰边就系2月3至到2月16号就系呢个时间就系停咗嘛啲班次。咁、其实我就正正嗰个时间就系横跨7至15号咯。就系啱啱中间位啦。咁但系我买嗰间嘅航空公司仲未有事嘅。咁我希望我飞得到。 哦、好啦咁啊希望你旅途愉快啦真系做得到。 措施有不断改动嘅唔知道将来嘅嘢。 系咁啊大家睇下呢啲航空公司嘅 update 啦。因为、每一日都有唔同新嘅资讯嘅。我有啲朋友又以为自己冇得飞、之后又有得飞返咁啊。有啲特别系飞福冈嗰啲啊。 佢都幾浮動啊！即係飛九州嗰邊， 係啦，嗰邊就比較浮動啲咯。理論上東京嗰邊就唔太關事嘅。咁啊，咁啱有個朋友都飛咗去大阪啦，咁已經 po 曬相，哇！又話食海鮮，又話剩啊嚇，咁、有得玩，當然係開心啦。但係記得咧，玩嘅過程之中啊，自己都要睇住自己嘅身體啦、荷包啦、假期啦等等都要留意翻嘅。咁希望大家啊，有得飛出去玩就開開心心啦，玩得嚇。 电台除了每日制作常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会制作很多大型的特备节目。无论场地在户外定还是在室内，都会牵涉到大量的人手参与不同的岗位。正式演出当日之前，其实已经开过大大小小的会议，令到参与的同事都知道自己要准备的工作、处理的部分，以及清清楚楚整个的制作流程。就算经过无数次，去到现场都有可能会有问题出现的。所以呢，在正式演出之前，有两个的程序很重要。第一个是叫做技术彩排 Technical Run Through。这一次的主要呢，都是留意所有技术上有没有问题，例如是音响、音效或者是播放的录像是不是顺畅。第二个呢，就叫做总彩排 Dress Rehearsal。这一次呢，就是当正式演出这样去做。如果发现有任何的问题，总彩排之后会立即提出尽快改善，才会有一个顺利和正式的演出。正式演出之前，大家都会习惯讲一句说话 Good show。 电台混音和广播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这首情歌陪着你走，当白云变苍狗，回望故事多不多，是说生活够不够，曾追求的梦还梦不梦到命运的路口，带你缓缓走向我，让我深深的爱过，才终于学会即使笨拙也要执着。如果你记得我，你和我曾走过，走过拥有你的此生，别无所求。这首情歌陪着你走， 天的作品为你写下这首情歌。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除了是跟你们讲早晨之外，还有电视部的阿昌都在这里。喂喂，阿昌在这里吗？ 在这里，在这里。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啊，七点半钟的时间，不知道有什么节目呢？ 今晚七点半有盘点政策啊吓，咁、今晚咧同大家聚焦喺呢个荃湾区嘅，咁啊荃湾呢个所谓新市镇发展已经有60年噶啦，近年啦有呢个天空之城嘅美誉，因为去过朋友都知道啦，嗰啲行人天桥四通八达， 哦系啊系啊， 天空行走已经可以去匀成个荃湾区 啊，系啊，我都喺荃湾，我唔落地噶啦，我 都唔系好细啦， 系啊系啊。 咁啊，落地都係搭車嘅啫， 就係同埋買嘢食咯， 冇錯啦。 嗰度咁多嘢食， 冇錯。咁嗰個區咁大，一定有好多政策問題，唔知點搞嘅。咁、所以今集咧請嚟呢個荃灣區議會嘅副主席邱錦平，同埋咧議員郭兆源，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政府啲政策點樣推動，即係當中推動嘅歷程又點樣，同埋啦。讲下咧，点样配合地区嘅需要而落实政府嘅政策，以去带动呢个整体嘅发展咁话。咁如果即系你都喺荃湾区生活，无论工作又好，住又好，都想有兴趣知道多啲嘅话咧，今晚七点半要睇呢个盘点政策啦。 直头唔系住喺荃湾区嘅人都要留意，即系睇下自己嗰个区份有冇机会发展成为第二个天空之城啊嘛，咁相当有趣啊吓。另外八点钟嘅时间系医生与你。 冇错啦，咁啊，今集咧就同大家讲下慎防家居中毒嘅 tips。咁啊，家居中毒咧，其实有两方面讲嘅。第一方面啦，就系、是、近期咧，即系疫情啊，我哋成日用好多唔同清洁用品或者消毒用品啊，消毒屋企噶嘛。 系啊。 喂，咁但系原来咧，家居布置不当或者咧，我哋储存呢啲消毒物品不当咧，都会随时有机会中招啊，就系、是、呢个中毒啊。咁即系。究竟点搞呢？咁另一方面啦，即係除咗呢啲用品家居用品之外呢，即係食物都可能会中毒嘅、即係可能我哋煮嗰啲海产类嗰啲食物呢、即 係 未有彻底煮熟又会中毒啦、或者嗰啲隔夜食物即係储存恰当亦都会中毒啦。咁呢两方面嘅中毒嘅食嘅时候应该要点样处理呢？我哋今集啦请嚟呢个急症科嘅专科医生啊，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常见嘅家居会可能出现嘅中毒意外，最紧要同埋佢处理方法应该系点做？ 哎呀， 咁啊等 好 系啦，等大家咧可以识得点去预防家居中毒啦。 万一咧即系又唔小心中咗嘅时候咧，坐紧厕所都揾到曙光啊！睇完呢个节目相当之紧要啊吓，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小白啊，将近咧九点半钟啦，依家1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56%，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点样浓缩出门口之前要做的事情呢？或者原本风和日丽，突然倾盆大雨，如何避开雨水？亦有可能突然遇到交通大挤塞，点样找替代路线去到目的地？遇到问题其实不需要担忧，因为我哋与生俱来就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呢种能力每个人都有，差在处理手法有啲乜嘢唔同。有人解决问题快啲，有人慢啲，有人可以处理得全面啲，有人睇得唔系咁通透。由于处理问题都有强弱之分，所以有啲解决问题能力较弱嘅人唔懂得处理问题。亦有能力强的人会帮有需要的人解决问题。所以我成日想，究竟找人帮手解决问题的人是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他们有超能力懂得找人帮手处理这些难题呢？人类发展历史里面遇到大大小小问题，可能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班人的技能，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很多事都可以迎刃而解。例如最初我们要搬一些大型宠物，自己搬不动，于是找多一个人帮手，两个都搬不到，一班人咯。由于想搬的东西越来越大越来越重，几多人都搞不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发明工具，用工具帮手。好似圆形的车辘就是其中一种，制造成手推车，搬嘢方便好多。人手推车唔够力啦，于是发明汽车咯，力都悭翻。又或者关于知识上嘅嘢，以前想将一啲经验流传，只可以靠口耳相传，亦唔可以传得太远，所以发明文字，将学到嘅嘢记低。再发明笔同纸，可以传远啲。跟住系印刷技术，大量印制，令更多人知道。现今世代有互联网，只要上网，古今中外，由近到远，任何嘢你都可以上网揾到啦。但系咁方便嘅同时，有冇谂过衍生出嚟嘅问题呢？发明了汽车，令人变得懒惰，行多一步都不想，身体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交通意外跟着发生。互联网令我们的生活方便了，但是上网寻求答案的同时，我们越来越不懂得分辨事件的真假。在网上看到的全部当是真，我们连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都没有。人类不断解决问题，有没有想过解决问题的时候衍生出更多更大的问题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Bye-bye.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农历年咧就快嚟到啦，咁啊好多时咧屋企都会整九大鬼啦，咁啊煮饭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有大家嘅 recipe 喺度嘅，咁啊当然大家都有大家嘅优点啦，咁啊其中一种咧我自己最担心嘅系咩咧？点解又有嘢担心咧？就系、是、担心大家咧就忘记咗少盐少糖，因为你话农历年咧，即系我前两日。就都有同阿咪咪傾開偈啊嘛，即係我哋營養師咧，咁其實阿咪咪都提到咧，農曆年好多嘅營養啊，其實大家都好容易吸到過剩，特別咧係因為你想啲餸菜咧就煮得好味啲， 咁咪好咯， 係啦，係好嘅。 正所謂咩？年年有餘啊嘛， 年年有餘， 營養都有餘， 係啦，營養都有餘， 多過剩有餘， 係啦， 又係過剩。 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喺呢個時候連啲鹽分啊嗰啲都吸收油分吸收得過多嘅話咧，咁我覺得就著量多少少都冇乜所謂嘅，始終都係喜慶節日啊嘛，咁啊中國人過年梗係最強啦咁樣。 咩啊？點解喜慶節日要多啲鹽啊？即係喜慶節日就可以大灑鹽花咁樣，唔啱嘅喎。 因為啲味道咧，你係想煮得濃厚啲啊。 嗯，哦， 係啦，咁大家食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滋味好多。咁所以先至會重手啲，同埋咧食嘅份量多咗咧。即係相對嚟講，你吸收嘅鹽分啊、鈉嗰啲都會多咗，咁所以其實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咧，原來係可以令到我哋又可以食到嗰種嘅濃烈嘅味道，同一時間咧係可以減鹽、減糖、減油嘅喎。係啊，其實會都可以講少少俾大家聽，因為時間關係啊，咁又有好多技巧嘅，咁其中一啲咧就可以善用一下咧，其實現有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料嘅，咁當中嘅香料包括譬如係香茅啦、香草啦、胡椒啦、有好多人中意嘅芫茜啦、花椒啦、八角啦咁樣， 葱啦得唔得？ 葱啦，其實大家一講咧都講到有好多唔同香料喺度，咁呢啲嘅香料咧係可以取代咗咧一啲譬如甜啊。鹹啊嘅味道嘅，咁而且咧喺用嘅時候，佢哋由於本身嗰種嘅物料咧，已經係可以散發出一啲嘅香味嘅，咁所以就算你真係唔落鹽咧，你又唔會覺得好似爭咁啲味喎，都唔會嘅。咁所以咧係視乎翻你自己烹調嗰個技巧，係咪太過由細到大依賴咗鹽同埋糖咧咁樣？部分人咧其實都講得好啱嘅，即係我有聽嗰啲都好專業嘅營養師咧，佢哋講嘅一樣嘢就係話啊，點解有啲人咧會長年累月食得咁鹹，食得咁甜咧？係因為佢哋好細個開始已經接觸呢一種嘅味道，即係所謂三歲定八十啊嘛。咁啊變咗佢哋由細細個開始覺得啊呢一種先至叫做味道。咁但係如果咧能夠改一改屋企嗰個習慣咧，例如我想佢多啲嘅香味感覺嘅，我用咗花椒同埋八角去到取代咗某一種嘅鹹味嘅話咧，其實久而久之你發覺屋企人食嘢嗰個偏向咧。亦都會有所改變 嘅，但有啲難喎、啊。即係譬如小朋友出去入屋企嘅時候咧，落花椒八角啊，咁出到去嘅時候同啲朋友落糖，飲杯奶茶落糖，跟住等陣。我攞啲花椒八角出嚟倒落去，会唔会有啲奇怪 咧？或者自己即刻喺屋企磨定啲花椒八角粉喺自己手上去， 会唔会有啲奇怪咧？ 会奇怪，一定会奇怪噶。咁所以就话呢啲叫做健康飲食嘅文化咧。是持之以恒，亦都将佢慢慢咧就分享俾大家嘅。咁你梗系唔会话一朝一夕去到改变啦。咁最紧要就系证明咗系有方法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就食得健康先。呢样嘢咧系嚟得更加重要嘅。咁如果你话烹调嘅方法方面咧，有啲乜嘢亦都系同呢个小甜小糖系小咸系有关嘅咧。例如当我哋想去煎嘢或者炒嘢嘅时候咧，我哋个镬咧。點都要落啲油嘅，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係啦，整黐底啊，有好麻煩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點都要落油，但落少少，然後咧就將個油咧就盡量平均咁樣分布喺個面上邊。跟住咧，我哋就先用大火，咁咧就好快脆咧就令到呢一個嘅食材嘅顏色咧就變咗做呢一個啡啡地色先。跟住就先將個火咧就收細，個火收細咗咧，其實佢就唔需要再用太多嘅油分。喺度咧，喺個 pan 上邊嘅，咁變相嚟講，你就即係會再不斷係咁落呢一個油嘅手勢咧，就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就減低咗。咁你已經做到咧就係少油啦。咁如果你話鹹啊，同埋糖啊，或者其他增味嘅方法嘅話咧，咁下次有機會。 又同大家 share 一下，因為 都係一個習慣啦， 都係習慣啦，係啊，呢個最主要都係習慣啦。所以睇下大家會唔會喺農曆年嘅時候咧，望住自己嗰個 recipe， 有啲嘢哦，原來我可以加多一種嘅香料，而呢啲香料咧只係好普通喺街市都已經揾得到嘅香料，可以取代咗鹽同埋糖，咁你就甚至食嘅份量咧，農曆年一定係食嘅份量可能會多咗。但你嗰個可能相對吸收鈉同埋糖分咧，個機率咧會少咗。 白家貨啊，你講得太遲啦，因為我日日都當係新年嘅，所以日日都吸收多咗啊。而家 咁都要講，等你希望出年嘅農曆年可以食得健康啲。 我的享樂時代。 好啦，今日嘅享乐时代就系 Ficky 咧揾主题嘅，咁我今日咧就想问一下大家，今日年廿七，大家就执咗屋未？ 年廿八先执嘛， 所以就唔执住啦，系咪啊？ 年廿七执嚟做咩？ 一日够唔够啊？会唔会惊听日冇动力？ 你得我啫，我系根据个传统嘅、年廿八 洗邋遢， 有冇话年廿九洗邋遢咧？冇啊嘛，咁即系年廿八尽执。 系 执得几多得几多，一搭正十二点停手。 停手 哦 ，OK， 尽执啊， 都系尽执。 哦，跟住个传统啫嘛，唔可以唔可以违反噶嘛？年廿九都冇人叫你。 传统嘅智慧咧， 系啊， 一定点解会 set 咗呢样嘢？一定有个意思喺度。 年廿八，一到年廿九停。 就停啦。 我就成日都系讲呢句，因为我都系一个非常之处女座嘅人嚟嘅。 系。 其实我基本上日日都系一个大扫， 日日都系年廿八， 日日都系年廿八啊，所以屋企永远都干净嘅。 嗯，系啦。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就系分享，我惊咧大家听日啊会冇动力，即系可能冻咧就唔想执屋啊。咁咧就介绍沉浸式收纳片俾大家睇， 系 有冇睇过？ 咩叫沉浸式收纳片先？ 沉浸式， 我以为小白个小白啊，仲要压嗰啲片啊，沉浸式收纳尿片。 唔系沉浸式咧，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就系我哋进行某一啲日常活动嘅时候咧，我哋系可以好投入嗰个状态嘅，咁就沉浸式啦。咁收纳大家都知道咧，就系收好啲嘢啦，咁样。咁呢一条嘅短片，沉浸式收纳短片喺网上面咧，其实而家有好。好多人都拍噶，内地又有啦，外国又有啦。我自己平时咧都经常睇嘅，我系就系瞓觉前睇噶啦。 点解咧？ 佢系好治愈噶。点解咧？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嘅，就系咧佢好在于成条片冇文字，然后咧又冇人声，咁净系得啲物件嘅声音。然后拍片者咧就会将生活嘅用品咧，佢哋就会好整齐咁样摆放好。 吓， 嗰个人都唔讲嘢噶， 唔讲嘢噶， 就系见佢喺度执屋啊。 系。但是他那个是很井井有条 的。我有理由怀疑其实你看这条片都是哄你自己睡觉。 不是的，挺好看的。因为他摆放得是全部是不是乱这样撇在柜子。他是有分一格一格一格这样的。那其实呢就是可以看完之后就是令到自己有一些动力啊，他执得这么好，那我听日年廿八都要执好一点啦。 喂，此言差异，可能会有反效果的。即是说他执得这么好。我点执都唔会有佢咁好噶啦， 不如 放弃，可能会咁噶， 或者睇咗佢执完之后咧，就当自己都执咗。 系啊，正所谓咩？ 仲好 睇咗当食咗， 睇咗当食咗， 脑佢我洗湿咗， 执咗咯，系咯。 不过咧，其实佢咧系都有点解唔系平时就咁普通执嘢咁简单嘅？其实佢咧都有啲分门别类嘅。假设咧就系冰箱咁样啦，咁喺个雪柜入面咧，咁都有好多嘢摆喺入边噶嘛，有熟嘅。有生嘅系咪？咁沉浸式嘅收纳嘅重点就系要将啲食物分门别类，规划好晒，究竟呢一格放啲乜嘢，嗰一格又放啲乜嘢，同埋咧佢系唔系就咁买翻嚟成个包装摆入去就算噶？假设系一包嘅独立芝士粒。咁样，咁咧佢就系会拆开咗外面嘅包装，然之后咧就会将一粒一粒嘅芝士摆落一个盒入边， 哇！ 先放入雪柜。 佢使乜砌 咁做咧？ 使乜砌砌朵花出嚟啊？不如 就系想下一次拎嘅时候好方便啦。系啦， 佢本身你购买呢一个芝士粒嘅时候咧，人哋个 design 都已经攞得好方便。 啊 ，Vicky 有品味喎，識得睇呢啲嘢。 我覺得幾好睇喎，因為佢唔單止係咁樣，佢就有啲咧米啊、紅豆啊，喺你個廚櫃入邊咧都係分好曬 一 個桶一桶 一桶一桶咁樣。 係啦，然之後標籤好曬呢個桶咧係放大米，呢、這個桶咧放紅豆，咁咧係一目了然就係知道啊，好似用到最底咯，我開始 refill 咯咁樣咯。 咩？佢講呢啲咧，真係好似搞到個廚房又好，或者屋企又好咧，好似嗰啲我哋拍片嗰啲嗰啲咩誒廚神啊！啊！嗰啲個廚房咁樣，佢咪整到好整潔嘅， 係啊係啊， 又或者個屋企裏邊咧，全部好有好有系統啊，好有間隔咁樣， 跟住就會好舒服咯。見到佢哇條片咁樣執到整整齊齊，個內心都好舒服，好治愈啊！我覺得，你哋屋企個廚房係點樣㗎？即係買完翻嚟就咁劈落個櫃度係嘛？ 我屋企個廚房就係個雜物房咯。 中哥唔煮飯嘅， 唔煮飯噶嘛，好嘅廚房個雜物房嚟噶嘛。 哦， 唔係我淨係得個爐頭仔又係用緊嘅啫。 係，咁小白咧，小白中意煮嘢食。 我中意煮食，但係屋企有姐姐啊，有啲嘢又要就翻佢，即係每個人嘅手勢又不一樣。咁我又不能夠咧，就係下下都下下都干預太多啦。 因為佢用個廚房，即係譬如我用姐姐用得多嘅時候咧。應該要就佢嘅手勢啦嘛， 係啊，其實應該就佢嘅手勢嘅。咁如果你問我，即係有段時間咧，即係未有姐姐嘅時候咧，我個廚房係工整嘅，我反而即係用翻以前去學廚嗰個 pattern 嘅，即係啲嘢咧全部一兜一兜啊，即係好似大家喺街見到嗰啲廚房咁樣噶，攞嘢係好方便啊，然後夾啲葱落入去又好方便啊，即係整定曬啲素材咧就擺曬一 pat pat 喺度，即係其實望起上嚟咧，真係一格格，我覺得都幾靚噶， 係咪啊？ 係啊，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大家都可以，如果今晚啊吓，听日年廿八就执屋啦嘛，咁今晚就尝试下睇下呢啲片，好多人都有拍嘅，咁大家可以拣自己中意嘅片嚟睇下。今晚睇完，可能听日咧，大家都会想执得个屋企靓靓仔仔过新年。 正所谓咩沉浸式啊嘛， 系啦， 我越睇得多，我就越沉咗落去咯，沉咗噶啦， 咁咪啱咯。我听完佢讲之后，我觉得呢条片真系好啱瞓觉之前睇， 都真系啊！ 反正个人都已经瘫咗喺度， 瞓啦， 因为唔使用脑啊嘛，同埋 系啊， 系啊， 唔使用脑，你净系睇啲好靓嘅嘢，然后我谂五秒钟嘅时候咧，我就已经可以安眠入睡，唔错唔错啊！ 听日年廿八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是梁永忠，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